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都已经嚟到六点零八分啦。咁啊今日望一望咧就系2023年嘅4月17号，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闰二月嘅27嚟嘅，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3%，咁啊见到空气方面咧就以低至到中，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2至5嘅。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起咧，喺星期一嘅早上就起身啦。今日朝头早咧，个交通嘅情况可能会挤塞啲啦，因为啲学生哥咧又翻学啦，咁啊大家都要俾心机啊。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晨光每日一格。昨日夜晚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呢，咁香港电影金像奖就名单呢，咁唔细讲啦，咁但係其中一位嘅影后啊，阿 Sammy 呢，咁佢其实都多次提名，咁第一次呢就係得到呢一个影后嘅奖项啦。咁多年以嚟，其实佢一直以嚟都係凭住佢话到勇气係一份可贵嘅礼物，咁其实佢有谦虚，佢话佢有，但是原来每一个人都有的，是的，我们都有的。所以我们就要用着这一份的勇气去战胜一个懦弱的自己。战胜懦弱的自己呢，比战胜其他人来得更加重要。今天你又抱着战胜自己的心态，好好迎接今天的挑战吧。 谁无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陈年之岁，年年跨过错字头，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碎，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放飞或错计，决定我胜败得失心空虚，然后无论结清，将化作翡翠。 一首作品来自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15的时候，晨光 Coffee Time， 早头早揭揭报纸找到一些都是跟认知障碍有关的消息的。大家都知道啦，长者好多时呢一患上认知障碍，或者认知障碍都有好多呢就是年轻化的趋势啦，咁令到好多人呢都好担心。好啦，今日有唔同嘅机构呢都系做咗一啲嘅研究喎、家人呢都应该可以呢就系、凭住啲研究又搵到少少关于呢就系、认知障碍嘅端倪。好啦，咁佢哋呢研究呢亦都个方向就话到点样嘅朋友系可以保持住一个清醒嘅头脑呢。嗱，研究评估咗咧就1716名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嘅认知状态，以及咧就系积极年龄信念测量系咩嚟嘅咧？一阵再讲。啊，当中亦都包括咧就譬如系年纪越老，觉得自己越冇用。啊，简单啲嚟讲啦，即系佢哋会按照住呢啲嘅问题睇一睇咧一啲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佢哋嘅心理状态同埋认知障碍症嗰个嘅病患到底有冇关联？好啦，咁亦都会问一啲其他嘅衰老相关性嘅问题啦，并且呢就将年龄信念嘅中位数呢就分为积极同埋消极两组。好啦，再简单啲嚟讲，即係做完 test 之后呢就判断出啊到底呢一位嘅长者呢佢係属于积极派嘅定係属于消极派嘅。咁结果发现呢，无论长者最初嘅认知障碍受损嘅严重程度系点样都好啦，嗱，原来保持住积极一个信念啊，系对一个咧就叫做持有同呢个消极信念嘅人嚟讲咧，系有好大分别噶。咁啊，佢哋嗰个叫做恢复翻自己嗰个认知能力嘅percentage 啦，个百分比咧系高成30% 嘅。咁啊，能够恢复得更加快，甚至咧之后啊有机会可以恢复翻正常嘅认知状态添。咁喺衰老嘅过程入边啦，咁啊，若果长期保持住积极嘅信念嘅人啦，咁佢哋就会较少有机会患有呢个轻度认知障碍。啊，简单啲嚟讲啦，咁即系只要任何年纪嘅人保持住呢啲积极嘅状态嘅话，咁对呢一个认知障碍咧就可以好似避开佢咁样啊。咁并且咧就尽量保持住快乐嘅心情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利嘅条件嚟嘅。啊，根据统计啊，每年大概咧就有10-15% 嘅患者由轻度认知障碍逐步咧就衰退成为认知障碍症，即系情况越嚟越严重啦。咁较一般啊，就系长者病发机率高出5-10倍噶。改善咗心态之后咧，即系话哦，每一样嘢我都谂咗好嗰方面先，样样嘢都系积极行先，咁就可以啊为长者安排适当嘅一啲叫做认知训练，以及咧就健康嘅生活模式啦。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延缓啊长者认知衰退嘅情况。咁呢啲嘅情况咧，如果系真系咁好嘅话，凭住一个积极嘅信念，都可以令到我哋距离呢一个认知障碍症越嚟越远嘅话咧，大家不妨咧将自己嘅心态调整一下。咁调整心态都有好多办法嘅，有啲朋友就多啲同朋友联络啊，饮下茶，食一盅两件啊，甚至乎咧有啲人中意咧，可能凭住艺术嘅力量都可以带俾一啲正能量俾你嘅话，唔紧要嘅，你有你自己嘅方法，总之保持住正能量咁就得噶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百元豪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时间是六点二十二分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睇睇咧，原来香港都有啲朋友咧玩帆船啊，非常之耍家噶、哦。咁佢哋帆船係好難啦、啊，咁其實我自己冇玩過嘅，咁但係睇過好多唔同嗰啲紀錄片啊 documentary 咧，咁其實都見到玩帆船嘅人，佢哋嗰個意志力啊，同埋需要個體能咧係好誇張嘅。咁再加上咧，今次咧就喺有一個嘅訓練中心嚇，咁佢哋亦都咧就有啲嘅叫做航海員啦，咁佢哋更加由香港咁一坐呢一個航海船咧，就去到大阪咁做一個咧航海嘅學習旅程。咁呢個旅程亦都匯聚咗咧，就係20名嚟自咧就不同背景嘅參加者，咁啊乘坐一個叫做香港外展精神號，咁啊挑戰往返香港以及日本嘅大阪嘅，咁啊去到日本大阪咧搭飛機都3-4个钟啦，咁如果你哇坐船咁啊好啦，全長2900海里嘅海上學習之旅，咁啊第一個航行階段咧就是、全旅班嚟嘅， 咁啊，参加者咧其实喺上个月嘅19号咧就已经出发啦。咁啊，需要几耐啊？嗱，我哋坐飞机咧就3-4个钟啦。原来喺海上航行咧，咁佢哋就要喺15日嘅时间先至系可以去得到呢个日本嘅大阪港嘅。好啦，咁於是乎佢哋就喺今个月嘅2号呢就已经成功抵达呢一个嘅大阪啦。咁至于第二阶段嘅航行呢就係男女混合组喇喎。咁亦都呢会喺香港出发啦，咁去到呢、這、一个哦唔係啦。呢、這个男女混合组呢係由呢个大阪出发呢就返到嚟香港嘅。哦，咁即係有啲嘅男性朋友呢，咁嗰啲学员就係由香港飞咗过去大阪先。然后呢就喺嗰度呢就一起坐呢一个帆船，控制呢个帆船呢就返嚟嘅。好啦，今次呢一个呢俱乐部佢哋所举行嘅一个外展训练学校啦，佢哋嘅意义呢就非常之特别啦。咁我哋根据住报名者同埋对服务啊一啲叫做本地弱势社群能力同埋热情啊，咁挑选咗呢20名嚟自不同背景嘅参加者。当中嘅年龄层面都相当之广阔嘅。包括22岁至到64岁不等，亦都就包含埋一啲譬如少数族裔啊、残疾人士啊、生命斗士同埋再生勇士等等嘅。大部分嘅参加者本身呢係未接触过呢个帆船运动，咁亦都要喺呢个航程入面呢不断去到學習同埋分工，面对困难嘅时候亦都要互相帮助，咁一起去到解决困难先得嘅。喺个海上面呢係冇人会特登话哇我揸架直升机嚟帮你，唔会㗎吓。咁旅程结束之后，咁佢哋当然系开心啦，亦都希望用佢哋喺呢个旅程得到嘅正能量咧，就可以翻到嚟香港，咁啊喺一啲叫做弱势社群入边啦，可以感染呢啲嘅正能量，感染出去嘅，令到更加多嘅香港人咧就得到呢啲正面嘅影响。就好似头先咧晨光 Coffee Time 入边所讲啊，多啲正能量嘅话，你都可以远离呢一个咩啊认知障碍症啊嘛。其实睇翻呢啲俱乐部啦，佢哋一直以嚟咧都系好踊跃，去到咧就系帮忙大家咧就系喺呢个海上边一啲嘅训练嘅。咁啊，今次咧佢哋都话到大阪航海之旅啦，咁啊咁多嘅学员咧亦都体验得到帆船运动嘅乐趣同埋魅力。希望咧除咗可以推广帆船运动普及化之外，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个航行咧就成为咗一个嘅目标，等大家咧可以努力学习噶。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来勒马，成全大家。 品嚟自严明希《大开眼界》，25度嘅气温啊，咁啊，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朝早晨光第一线有白权度陪住你，我哋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继续在本港第五日的考察行程。据了解，夏宝龙上午会在政府总部会见本地和海外商会，其后到访港交所，并且同财金界午宴。消息说，夏宝龙下午将会参观科学园，之后去到科大同师生交流，夜晚会游览维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举行会晤。当地传媒报道，普京在会晤之中表示，俄中正是积极进行军事部门之间的合作，定期互换信息，并且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进行合作，以及在不同地方进行联合演习。他相信这个是加强俄中关系、高度信任和战略性质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李尚福说，中俄关系已经超越冷战时期的同盟，而他特意选择俄罗斯作为自己离身之后的首次国外访问，是希望强调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战略意义。新华社报道，李尚福都向普京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密切两军战略沟通，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作出新贡献。美国阿拉巴马州戴德维尔市发生枪击案，造成四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六晚，当地一个舞蹈室正是为一个受害人的妹妹举行16岁生日派对，受害人主要是青少年，警方仍然在调查事发经过。总统拜登在社交网站回应事件的时候说，枪支已经是美国儿童的头号杀手，而这个数字正是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个是令人愤慨和不可接受。他再次呼吁国会加强枪械管制，包括要求安全存放枪支，对所有枪支销售进行背景调查，取消枪支制造商的责任豁免权，并且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匣。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在俄军空降部队支援之下，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再占领两个街区。俄方说，俄罗斯陆军散兵部队透过在侧面牵制乌军的行动来支援瓦格纳集团的战斗。巴克穆特西北部和东南部的两个街区已经基本被摧毁。基辅当局暂时未有回应。乌克兰东部军事司令部发言人说，瓦格纳集团每日向当地发动几十次攻击。英国一份最新情报显示，面对俄罗斯的新一轮进攻，乌克兰军队被迫撤出巴克穆特部分领土。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不是要讲一些会闷亲你们的人生道理， 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保？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年是港台95周年台庆，我祝贺各位港台的员工做好节目，为社会服务，业务蒸蒸日上。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请在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蔬菜组合的名称。预备。 歌唱组合啊？ 不是啊。 Mira、Cola、Era。 婆婆，不是歌唱组合啊！听清楚问题先，讲得出最多蔬菜组合的名称。预备，三二一。 Lollipop、Beanies、EXO、蛇山街。小陳 啊，好夠鐘啦，嗱唔緊要，志在參與啊嘛。想聽多啲你講嘅歌唱組合，就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晝5點到7點，波城同奔神主持嘅騷動音樂啦。 愉快感覺彌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咧嚟到6:36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另外电话亦都打咗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又到咗星期一，今日咧仲系啲学生们啊，都系翻学嘅大日子啦。 系啊， 系啊， 所以咧嗰、那个天咧呢两日有啲唔同咗嘅。 哦，系。 早。光咗 哦，即系提醒佢哋啦，复活节假期都完咗啦，咁样 系啊，5:00起身嘅时候咧， 嗯， 已经天光系，嗯，即系见到晒所有嘢，冇话以前咁样。上一次咪同你讲咧，即系我哋睇到个天气季节嘅变化噶嘛， 系啊， 因为经常喺呢啲中数月起身嘅时候，吓，咁啊而家咪好咯嗱，一起身小朋友起身，诶、哎、未天光啊嘛，瞓多阵啦，唔使讲呢句啦，天光啊。日上三竿啊！ 系啊，个太阳白白都晒到佢屁股啦，要起身噶啦！ 你要起身啦，唔好喺度赖床啊、扭计啦，快啲翻学。 但系无论翻工定还是咧，系翻学嘅朋友仔，其实因为一个长假之后咧，好多时都好难适应，你觉唔觉？ 诶，永远放紧假要做翻嘢都难适应噶啦，就算系。一日啊，即系譬如话你听日放假，后日翻翻工啦，你都觉得好难适应嘅，即 系 一日嘅啫，都好难适应。 系喎， 或者一日咧，就算你今晚收工，听朝开工都好难适应。 哎呀， 几个钟都适应唔翻嘅， 咁啊难搞。如果个个都系呢啲心态，真系唔掂，好似吓。 系啊，但系你有冇留意咧？要适应翻去做嘢系难啲嘅，要适应放假咧。是非常容易的 哦，系喎、 哦， 系人啊， 听日放假、哦，我教适应咗啦，我已经有一个 holiday mood， 嗯， 已经好快适应咗，好奇怪， 系可以翻紧工嘅时候都有 holiday mood 嘅，其实大家都已经， 哦，其实大部分人都有嘅， 我都好想日日都有 holiday mood 啊， 咁就系即系我成日都会讲嗰句，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寓工作于娱乐啊， 嗯， 即系呢个系好难嘅，咁、但系如果做到嘅话咧，咁你对成个唔好话工作添啊，对你每成个人生嘅体会啊，或者你嘅节奏咧，都有另一番感受。 哦，呢、這个好大嘅课题、啊，即系钟哥突然间讲嘅时候，呢、這个牵涉到底你爱唔爱你份工、啊？如果有啲人系啊爱自己份工嘅话咧，例如之前都有唔少报道就系话对有啲巴士嘅车长咧，佢哋就是巴士迷。跟住咧就走埋去做呢一个嘅车长嘅，咁呢个我谂佢哋每一程嘅车咧， 佢哋都會好用心去到揸車啦，慢慢起步啦，然後開門閂門每一個步驟咧，因為佢哋好享受呢個過程，就好似記唔記得有啲遊戲啊，嗰啲咩咩電車高咧，即係有啲人就好享受玩遊戲，就是、控制呢一架嘅火車嘅。咁但係有啲人如果係真實可以控制一個巴士，對嗰啲叫巴士迷嚟講，可能係好少、啊。 咁但係有啲都例外嘅，譬如你中意巴士，係巴士迷就去揸巴士，可以享受到當中樂趣。咁但係你中意講嘢，嗱你唔好一定諗住做廣播喎、 啊， 因為兩樣嘢嚟喎， 做 sales 都得㗎，其實 係做 sales 亦可以㗎。咁、啊、你好多嘢都係需要我哋不斷去講嘢咁樣、啊。 其實做 你唔好諗住 做的士司機、的士大哥都可以，因為你中意講嘢㗎，你個個客你都可以同佢講㗎。 咁的士大佬其實又唔需要咁頻撲經常講嘢嘅，多啲時間留意路面交通其實都啱。不過當然咧，一個健談嘅的士司機亦都交駕駛技術高超嘅話咧，咁你係開心啲嘅。 咁梗係啦，會咩㗎？會call翻佢㗎。如果一個健談嘅的士司機，即係都會主動問佢：，哇，你平時咧有冇收 order 做嘢㗎？都會問一問㗎。係 啊，因為譬如我成日覺得咧，中意講嘢。但系你可能讲嘢都漫无目的、渺无天际咁样啊，咁但系你做广播咧，你就唔可以系咁以讲，随便讲，或者我中意就讲，咁又唔得嘅，即系你可能你讲嘢一定有个内容啦，有个方向啦，有个目的啦，有个态度啦。我成日话你做广播，千祈唔好讲到等于冇讲啊，即系嗰啲咁样。咁所以真系如果你想做呢行咧，钻研多啲。先至好諗 哦，係喎、哦，要鑽研多啲，同埋講嘢嗰個技巧咧，應該係點發掘多啲嗰個技巧，咁啊， 係啊，先至諗啦， 係啊，但係最緊要就係中意咗自己嗰行先，呢個就好緊要啦。 呢個 係 嘅，無論邊一行，愛上佢先啦。 啱啊，啱啊，好啊，咁我哋一齊翻嚟做下我哋熱愛嘅廣播工作啦，一陣。 陣間見。 好，陣間見，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六点四十二分啊，咁啊，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天气方面先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系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哇都会去到三十度嘅、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咧有几阵骤雨啊，随后两三日咧就天气渐转不稳定嘅。咁啊呢个即系天文台话，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咧，咁我都帮大家睇埋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咧，其实啊唔系净。随后两三日啊，咁由星期三开始咧就已经会落雨嘅，星期四五咧更加会落大雨添。好啦，其后咧呢啲雨势咧，咁啊保守估计都会去到下个星期一嘅，咁啊即系话如果你想享受呢个阳光同埋唔落雨嘅天气咧，就今日同埋听日咧就可以好好地享受啦。啊，有咩衫要洗啊，嗰啲被啊，嗰啲咧难洗啲嗰啲咧，就星期一、星期二就搞掂咗佢啦。星期三之后咧。洗完都保你唔干啊，咁所以就唔好搞住啦。好，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嚟啦吓，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睇睇太空。啊，最近咧，我都突然之间睇多咗好多关于太空嘅资料啦。啊，呢啲资料咧都相当之有养分嘅。咁啊，其中一个咧系关于我哋嘅星体啊，地球。我哋离远望落去，即系如果当我哋真系身处太空望翻嘅时候咧，系圆形噶嘛。咁但系咧，其实佢系一个岩岩潺潺嘅圆形，唔系真系嗰啲咩22α7嗰啲嘅圆形计到嘅。但系有冇谂过？咦，睇睇其他嘅行星，好多都系圆形嘅、哦，点解系圆形成为咗大家一个嘅形状嘅咧？ 宇宙嘅星体咧，其实咧都好多样化嘅。咁啊，有一啲咧就岩石去到形成，有啲咧就系由气体主要由气体去到形成。其实我哋八大行星入边亦都有唔少咧，主要系由气体形成嘅一啲星体噶。啊，多数嘅星体咧就系由一啲漂浮喺宇宙空间嘅叫做气体啦，同埋尘埃啊，透过引力啊去到聚集而成噶。咁当然啦，地球亦都唔例外。好啦。星体咧系透过引力吸引一啲气体同埋尘埃而成长嘅，即系好似不断闹下啊喺你身边有啲乜嘢闹啊闹闹啊闹咁样就成为咗一个星体嘅。嗱，物体越重嘅话咧，其实佢嘅引力咧亦都相对嚟讲咧会系变得越大噶。啊，所以引力咧就会因为气体同埋尘埃嘅聚集而变大噶咯噃，咁啊吸引更加多嘅气体同埋尘埃。即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道理，我纯粹这样说，因为有钱的话你就可以做投资，然后就可以令到你自己更加有钱了。投资有道的话你发掘的财富有时几何级咁上的，情形就好像这些星体一样，因为它的引力大了，所以会破过去的尘埃，破过去的气体相对来讲也会越来越多，加速了这些星体的形成。好啦，引力嘅作用啊，方向咧就系朝住星体嘅中心嘅，即系好似我哋一个地球咁啦，地球都系核心嘅、哦，因此气体同埋尘埃咁啊，向住呢个中心咧就去到俾佢吸引住嘅。好啦，咁啊，亦都系因为咁样啊，佢就咧普遍上嚟讲，望起上嚟好似好均匀咁样，就喺呢个星体嘅周围啊，一层一层一层咁样堆积落去。地球都是的，地球呢其实我们了解地球的地心位置呢是随时比了解宇宙更加少的，那我们能够钻探的地底其实也是相当之皮毛的部分来的，那地壳呢是非常之厚的，那要去到了解它那都相当之困难，那在我们目前的科技呢，我们只知道、啊、原来这个、地球的形成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气体和尘埃不断就向这个中心吸引，于是乎呢望起上来就好似均匀咁样喺呢个星体嘅表面上面一层一层咁样堆积落去，于是乎咧呢啲嘅星体咧就会随之而慢慢咧就变成好似系圆形啦。咁但系头先都话啦，其实地球咧并唔系一个咧纯正嘅圆形嚟嘅，咁啊呢个地球亦都系有好多岩岩沉沉嘅地方，原因咧就系因为经过地壳嘅变动啦。亦都有好多嘅，譬如火山咁样，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有好多嘅山脉咧，其实都系有高有低嘅。例如系，譬如系珠峰咁啊，好高啦，最高嘅。咁你发觉喺嗰个位置嘅地壳咧就突咗出嚟嘅。咁如果你话有啲地方可能佢系平原多啲嘅，咁、那个地方咧喺太空望上去都系发觉诶圆啲嘅。咁、所以话点解地球系岩岩沉沉咧？咁就系因为咁解啦。咁但系点都好啦，住喺地球嘅我哋咧就应该懂得爱惜我哋嘅星球啦，好地珍惜呢啲嘅资源。如果唔系咧，到地球真系生病了又救唔到嘅话咧，最终啊～受害的都是我们自己的。 从噩梦苏醒过每清早，无法在镜子中看得清去路，迎合世界标准的脚步，疲倦不堪的旅途，偶然碰到只有伤口，含糊算我很好，麻木逃避软弱原来很痛，诚实面对的勇原来欠奉，却怕在未来寻觅我但笑容失踪，盼这种挣扎有人会懂，自觉很平庸，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如未能博世界认同，我想至少活得有点信用，满脸倦容，这些饱着太重。 痕彻底拥抱，重求我知我受苦，麻木逃避软弱原来很痛，诚实面对的勇原来欠奉，却怕在未来沉溺我但笑容失踪，盼这种挣扎有人会懂，自觉很平庸，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如未能把世界认同，我想至少心里每件事，无法做到最好，盼多点仁慈。哭过后我仍回来，心仍留开，不必给名词。明白到人是会痛，别强装，别再当怀疑，就承认软弱何其英勇。诚实面对一切，原来有用。期盼在未来回望我未见罪，失踪这般很伤过，大致未痛。就算很平庸，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仍是赢得自我认同，也就至少。 早上的时间来到朝早的6:51，找来这一首的歌曲，来自王君而 Chloe 的《我不好》。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83%的早上。当然朝头早我们也都有我们的职场 QL 系列。今天朝头早我们的主题呢，讲的是什么？是 IT。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咧喺我哋嘅 QL 系列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电话旁边。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嗱，我知道咧，睇咗啲报道啦，咁啊话到其实充电咧都有啲危机嘅。咁我睇到嘅时候，我都有啲 alert， 同埋有啲个心入边有啲唔舒服。因为点解咧？其实我系一个咧，即系周围攞电嘅人嚟嘅。咁我无论搭巴士啦，或者去到啲餐厅嘅时候，只要嗰个附近咧系有嗰啲 USB 插位咧，咁我都会去充下电啊、插下电啊咁样嘅。如果话搭巴士嗰程，你知道我住边噶啦，我长途巴士嚟噶嘛，喂，其实都插得满噶，都几好噶。但系而家系咪有啲嘅叫安全隐患，甚至乎喺呢啲类型嘅插头 device 上边咧都出现咧？ 根据咧外国一啲嘅报道咧，就声称咧就系话，通过一啲公众充电嘅地方咧，佢就会将一啲恶意嘅软件啊植入咗落你部电话度。咁当然啦，首先就留意一样嘢，咁啊要植。即係可以直到落去呢一啲嘅裝置，即係首先一條線啦，可能首先有問題嘅可能係條線， 嗯， 亦都有問題嘅可能係一個充電嘅裝置。咁但係咧，你又諗下，我哋平時插電可能就咁用個插頭，跟住就直接攞電噶啦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個人認為咧，其實我覺得唔會導致到呢一個問題嘅，即係唔會無端端有啲惡意嘅軟件咧。透過呢一啲嘅方法咧，嚟到去轉落去你部電話入邊。 哦，我自己咧其實一路睇嘅時候咧，外國呢一類報道我都有諗好多，就例如第一，好似頭先阿圖你所講，我攞住條電線，跟住嘅插蘇嘅插個插濕再插落埲牆嗰度嘅，咁點解又可以植入一啲惡意嘅程式咧？嗱，如果你話，例如咁講啦，喺一啲公眾嘅插口嘅，咁佢可能真係話有啲 hacker 咧，佢會將呢啲木馬程式就放入去嗰啲嘅插頭入面，然後再經過我條線，因為你都解釋咗幾次，其實條線入面有 IC 噶嘛，即係有嗰啲電路板喺度噶嘛，咁嗰啲電路板係咪可以植入一啲嘅惡意程式？其實我就不斷喺度諗啦，咁我點樣插電先至係最安全？點樣插電又可以較為？保守啲，唔需要擔心佢哋嗰啲惡意程式入咗入去我個電話。嗱，搞到我睇完個報道，我搭巴士，我而家唔敢插電啦。而家 哦，咁又冇咁緊張啦。首先咧，最重要就係自己嗰條線，最好用翻自己條線啦。咁啊，平時你插開電嗰條線，如果你發覺都冇問題喎。咁當然啦，有啲人就會買有如果你係蘋果系列，佢有蘋果系認證系列嘅一啲線，你如果買嗰啲咧。基本上就絕對冇問題嘅。 哦，咁即係個問題就出喺嗰啲，譬如雜乜牌啊，點解佢會咁平咧？因為佢哋嗰個嘅叫做 security 就會做得差啲， 冇咁多認證咧，咁啊容易啲俾 hacker 嗰啲簡單嘅程式就入咗入嚟啦。 真係有好有機會先至會係咁樣。咁否則的話，其實我覺得個即係真係會俾人哋接入嘅程度咧好低嘅，除非除非嗰個咧唔係一個由插頭提，即係唔係由插頭直接提供電嘅一個插咗，而係咧佢通過一啲電腦嘅裝置。即係可能舉個例子，可能你係一部手提電腦，其實俾緊一個咁樣嘅方法，其實俾緊啲電你嘅，咁佢咪可以透過部手提電腦去做一啲惡意嘅嘢，然後就當你插電嘅時候，就將呢啲程式入去啦。 但係啲程式其實基本上係真係可以透過嗰個插電線咧，去到擺入嚟㗎。 係啦，就係當你如果係插落去類似電腦呢一種嘅裝置，即係呢一種充電嘅裝置情況底下，就有機會可以做到 嘅。咁如果普通使用 WiFi 嘅，系咪其实都有机会俾人哋又 hack 到嘅咧？如果净系话，唔好话净系插电咁样。 哦，咁所以就话，通常咧，如果你系用公众嘅 WiFi 咧，都尽量避免咧去使用一啲自己即系去少啲 check 自己私人嘢啦。 系e-banking 啊，嗰啲就唔好用住啦。 系啦，咁所以变咗讲翻啱啱插电嘅话咧，就系、是、除非佢嗰个装置系一部电脑，咁你走嚟插电，咁就。直入呢啲嘅程式機會就會好大，咁否則的話咧，如果你話坐巴士或者可能係機場，你就咁攞個插頭嚟插，其實我覺得咧，被直入嘅情況咧就會好低。 唔知遲啲咧會唔會有得選擇，就係我插入去嘅時候，會唔會淨係需要電力嘅傳輸，就不允許呢一個嘅叫 data 傳輸。如果有啲電線係可以咁樣選擇嘅話咧，可能叫用家會安心啲咯。因為你話喺機場，咁其實機場都有好多充電頭啊。而家嗰啲充電頭咧，其實就咁插入，其實都插落埲牆嘅咋。埲牆後邊係啲咩，其實冇人知嘅。會唔會係其實係一個 device 啊？定係純粹一個電一個電插咗？如果純粹只係一個電插咗咧，我都好似阿圖所講嘅啫，我都唔係太擔心。但係原來佢係一部智慧型嘅機器嚟嘅。咁我就會開始有少少concern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當然啦嚇，根據 USB 線嗰條線咧嘅規格咧，其實咧係真係有指明邊啲位置係插電，邊啲位置係傳輸數據嘅。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買啲純傳即係純插電嘅線。咁但係樣衰嘅就係、是，當你插落電腦嘅時候，你會發覺，點解傳 send 唔到 data 嘅咧？ 嚇、啊，咁啊，淨係插到電哦，有呢啲嘅電㗎，即係佢 send 唔到 data， 但係淨係。power up 咁样， 系啊，都有呢啲咁样嘢，但系你又会觉得好吊诡，你唔知边啲线系差得电，边啲线系 send data， 一样样噶佢哋， 梗系啦，系啊，冇错冇错。 哦，咁所以大家用嘅时间就一系就自己选择啦，自己 mark 定啲 label， 买条净系差电嘅，咁啊唔好有 data transfer 嗰一啲嘅电线，咁你就可以用起上嚟嘅时候咪安心啲咯。咁你加个公仔啊，自己画啊，贴纸啊。咁呢啲就自己諗辦法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太驚嘅話，就用呢啲方法去到處理啦。 咁當然啦，另外咧，手機上面其實咧，基本上你如果唔去亂咁設置嘅話咧，你正常插線係數據傳輸嘅時候，其實咧你都會有提示問你係數據傳輸啊，定係插電嘅。 哦，係喎，例如蘋果系列嗰啲，佢都會問你信唔信賴啊，哔哩吧啦咁樣噶嘛。咁你都係要撳 OK， 撳 OK， 有陣時仲要撳幾次添。跟住先至可以做到一個data transfer 咁樣嘅。 係啦，咁所以咧，真係嘅惡意軟件咧，就未必真係咁容易可以植入到去你嘅裝置度。咁但係咧，避免係需要嘅。咁所以咧，既然有啲咁嘅新聞咧，我哋都可以提下大家，盡量咧少啲去插電嘅時候留意一下，究竟有冇啲訊息彈出嚟啊？又或者係盡量用翻自己電池嚟到插電度。 嗯，係咪通常咧？如果佢唔彈出嚟，咁即係代表呢個裝置應該就淨係純粹。去提供電力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啊冇問題啦，佢就唔問你。如果發覺佢都會問你嘅，有機會係嗰個裝置咧係有啲電腦系統喺度嘅，咁佢問你嘅時候，大家就可能一係就放棄同佢連接啦，咁啊掹走佢咯。咁如果想驚嘅話嚇，咁就 係啦，最好即刻掹咗佢啦，真係連答都唔好答。 哦 ，OK， 好，明白曬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講喎，唔該曬阿圖。 好，唔該阿希， 拜拜。 好，拜拜。 正系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去到早上嘅10:0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 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先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咁啊另外咧交通组嘅。阿姑都喺度， 你做乜突然间窒 Q？ 我谂紧用唔用 boot boot 嗰个啫 ，boot boot， 好似 我 boot 啦，今日好嘛，我 boot boot boot， 好，有 嘢， 好咁啊，正经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啲学生都翻学啦， 冇错， 咁啊，出边会唔会已经挤塞咧？ 暂时都塞少少嘅，我见到就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今日私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喺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系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咁一啲封路情况，为配合工程嘅进行，由今日早上嘅十点去到下昼嘅四点。中青屿干线来回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至马湾高架桥之间部分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仲有将军澳的骏逸街是有紧急工程的，将军澳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骏蒙街之间来回全线是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暂时就是这么多 了。嗯，如果你说看那个叫地图呢， 红少少， 是啊，红少少多了，特别是在大堂那边， 大堂那边 南地那边都是啊，一阵间就可以再 就是元朗公路那边， 冇错啦，系啦，咁啊，厉害啊吓，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找翻即系相应嘅路线啦，咁啊尽量避开嗰啲，因为我见到佢好似越嚟越红色咁样， 佢应该系塞上个桥落屯门公路， 系嘛，系啦，咁如果大家喺嗰边嘅话咧，揸车嘅朋友就要谂谂睇下会唔会兜到啦， 早咗少少出嚟啊，今日呢条路 系啊，因为都多咗学生哥嘛， 应该开学啦， 系啊，开学啦，开学啦，咁啊小学、幼稚园都开学啦，咁啊大家就按照住自己嘅行车路线，咁啊策划一下啦吓，咁啊唔好迟到啦，今日如果啱啱今日咧又翻学，或者你啱啱开工迟到嘅话，咁就唔好啦。 冇错，系 啊，开个靓头最紧要。 开个靓头最紧要啊！不过 DSE 嚟紧呢个礼拜都开考啦，所以开个靓头都好紧要嘅。帮大家贴条通识题好唔好啊？ 哦， 贴条通识题，唔知 你个人心理咁好嘅，突然之间发过你。 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嘛，彷徨嘅。 你系 DSE 嘅咩？ 我嘅 DSE 咩意思？ 你系 DSE 噶？ 哇，好过分啊！ 好，请阿姑你讲啦。 系啦，咁咧就一条通识题嚟嘅，咁咧暂时大家都知道有电动车一换一嘅计划啦。 系啊，系啊，系。 咁出年嘅三月尾就会届满噶啦，呢个计划暂时系啦。咁唔知小白你换咗车未咧？ 我冇换电动车啊， 冇谂住换定系。 其实我都有谂嘅，因为电动车你见到都系大势所趋啦。原因点解话大势所趋咧？唔系一定追捧佢， 系 而系因为第一燃料价格上升， 冇错。 第二，如果你要谂嗰个能源方面嘅话咧，咁暂时可持续嘅可能会系电。咁啊，咁当然啦，当然啦，有人会话你，咁你都要谂下嗰个电嘅来源喺边度嚟先得噶咁样。咁但系你唔行第一步咧，人类点行第二步咧？咁样 冇错。咁你而家明显烧电油系一定系废气比较多嘅， 系冇错。咁啊，亦都可以令到我哋路面个 PM 2.5 咧就尽量减少啦。 冇错。 吓，如果你话大型嗰啲货柜车拖头，我全部都换晒电嘅。咁我都几够胆讲咧，就系、是、我谂市面上嘅空气咧会比而家更加好 好多， 系啊， 好好，系啊。咁但系点解你唔换咧？点解暂时唔好换咧？ 因为我自己本身架车又唔系话好残旧，本身我虽然有一架咧都已经揸咗二十几万公里噶啦， 系 咁就系即系托赖。 佢都仲行到走到嘅，咁我又覺得我冇乜必要去特登花錢去換啦，咁樣係啊。 咁其實 有感情噶嘛。 其中一個我諗好多人唔換嘅原因係因為插電真係有啲唔方便。 呢個都係啊，係啊。譬如我住村屋嘅，咁可能會喺自己屋企下低嗰度就裝個插電器，因為我見好多好多村民都係咁樣。 你就住村屋就好啲嘅，有得有自主權啲嘅、 啊。 我哋呢啲住屋苑呢、 啊、 如果大部分業主唔肯都有啲麻煩，咁就一定要去公家嘅地方充電。 係、哦、啊，所以呢、嗯、我有認識啲朋友呢，佢哋原本係轉咗做電車嘅。 係、 嗯。咁但係佢哋呢就搞唔掂啊，真係好麻煩啊，即係插電個問題。佢終於都係轉返做汽油車。 冇辦法㗎，因為而家其實原來公家嘅充電位係得5400個左右嘅啫。 嚇、啊，即係全港。 冇錯，係全港嚟計啊。咁暫時以觀塘區係最多，都有991個，跟住係沙田同埋中西區，咁、 嗯、 分別有526同埋392個。咁、 嗯、 我估就應該係呢啲地方商下比較多，所以就可以裝呢啲位啦。 係啊，同埋、你見嗰啲停車場有得插電嗰啲，通常都係排隊插電嘅。 冇、錯，因為插親都我諗半個鐘起跳都唔過分啦，半個鐘都 係啊， 講真。咁我就開始明點解你唔裝啦。因为原来大埔区是最少的。 是吗？ 得67个。 我觉得我自己睿智。 冇错。简直是五星星就是你的。 是啦、啊。是啊、 跟住就是屯门得96个和黄大仙107个。咁其实呢个目标都达到的，因为目标是5000个公交位。咁、 嗯、 但是而家其实原来计返平均呢是9.5架车是差一个公交的充电位。 是。 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计呢，揸电动车都真的有点不方便。 排队的，如果你真的照数字咁排的话呢、啊、其实一个当你充电充半个钟。 乘十即是300分钟。 是啊， 是啊。即是五个钟。 是啊，咁你排队可能要排。哇，咁当然啦，情况又唔会咁差嘅， 系啦， 数字上嘅啫， 系啦，平均嚟计啫。咁如果你全部走晒观塘叉，咁你应该唔使嘅。 咁你叉咗电又唔系话真系全部全世界一齐去到排队叉电噶嘛？ 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即系话可以增加多啲快叉位，咁就当然系最好啦。咁、 嗯、 因为其实真电动车都好吸引嘅，排费又平， 系啦， 最近续牌都真系 哦，系 有啲肉赤嘅续 系。不过如果你话电能车咧、嗯，我仲会考虑一样嘢，就系如果要维修嘅时候咧，就未必一般嘅 車房 係啊，可以兼顧得到喎。咁嗰個叫做維修成本咧，咁我作為車主嘅時候，我都會考慮啦。 係 啦，平時嗰啲可以平嘅，你梗係會選擇平啦。 同埋保險都真係貴嘅，某啲牌子嘅電動車特別貴啦。 係啊，咁我亦都抱住個心態就係再睇多啲，因為無論係外國嘅品牌定還是國內嘅品牌咧。其实我觉得 质、素都几好嘅， 质素系啊，大家质素都好好，即系唔系话净系喂我外国品牌， 啊、 我发现而家内地嗰啲品牌嘅电能车咧，其实个车厢都相当之宽阔， 同埋个原厂嘅即系之后售后服务都好好， 都好好。咁而且个电咧本身都系佢哋自己做嘅，即系佢哋自己做埋嗰粒电，咁你变咗样样嘢都容易啲 handle 啦。 冇错，咁所以希望呢啲 tips 帮到大家考，如果嚟紧系出电动车嘅，咁就可以多谢我。 系啦，咁啊，唔该晒吓。 补习天后， 系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喺电话方面咧，就揾咗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 早晨啊，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出边嘅天气情况系点咧？ 我头先好啲、啊，即系一路听住你同阿姑喺度讲电能车咧，除咗啲心喐喐之后咧，咁啊反而未同你接通电话之前咧，啊有太阳出嚟，但系咧倾咗两倾咧，突然间又。变咗有少少密云霄 啊！嗯，哦系啊， 系啊系啊，但系琴日咧，如果大家有叫做户外活动啦，即系去下野餐啊，或者去行山啊，或者去下沙滩啊，琴日自己都去咗沙滩，咁啊阳光普照噶，几正嘅一个、叫做中午出咗嚟咯。 我自己咧就好怕热嘅，咁我去行山咧就选择咗一啲林荫道路，哇，成条路咧都系有啲树帮你遮住太阳。咁 即系你话琴日啊， 系啊系啊，琴日啦，所以我琴日就都系焗嘅，咁但系就唔会话好热嗰只，因为我好怕俾个太阳晒住。 系系，我就吹海风啦，我都觉得有啲焗嘅，不过琴日就有个太阳出嚟几正啊，咁啊晒太阳吸收维他命 D 咁啊，暂时嚟讲咧，头先有讲啦，话今日天气咧好似一般般啲，但系做运动嘅人都多，咁啊见到广播道路边咧跑步嘅人又有啦，咁啊即系叫做遛下狗，即系放下狗嘅。朋友仔亦都有啦，咁啊幾好嘅。不過提提大家啦，今日路面情況應該會多翻好多車嘅、 嗯。 我今日都用多比平時用翻多啲嘅時間翻嚟電台啊，原因就係啲學生哥咧啲校巴咧 又出動翻嘅啦。咁啊，正常情況底下應該咧。今日就全部學校都翻學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就預翻正常啲嘅時間，因為過去嗰一兩個禮拜大家係放假 feel 噶嘛， 係啊， 因為啲學生又唔係好細翻學咧，咁啊路面少咗校巴，你諗下都減省咗好多車啦， 明啊，明啊， 啲車就加埋曬一齊，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翻啦。 好， 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 唔該曬歐。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初時局部地區有薄霧嘅，日間炎熱，最高氣温30度，咁啊吹和緩東。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唔稳定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有我哋朝头早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啊，精卫！ 早晨啊，嘉美！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我哋今日咧继续同精卫讲下啲化妆箱咧系究竟咩一回事？因为上次咧讲到，哇，原来喺我哋西洋认识嘅一啲诶，无论系戏剧表演又好啦，又或者我哋平时都认识嘅后台都好啦，都系咧所谓嘅大化妆家就系留俾最大嗰个卡士嘅。咁但系原来喺粤剧界又唔同嘅噃。 系啊系啊，因为咧上次我哋都讲到啦，其实啲粤剧老官们。最紧要嘅家当呢，其中呢一定係佢哋衣箱。咁呢啲衣箱呢，即係都係所有演员嘅宝嚟嘅，因为呢粤剧嗰个世界即係西方嘅表演艺术呢好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嘅服装啦，我哋嘅制装啊，所有嘢呢都係靠自己嘅。咁变咗即係以前成日都讲笑㗎啦，就係成日都话以前嗰一辈嘅前辈呢，佢哋比較早年啲即係粵劇再興旺啲嘅時候咧，咁啊可以買得到更加多嘅衣箱啊，添置咗更加多嘅衣箱。咁啊，無論係手工上也好，物料上也好啦，以前嘅年代咧都更加好啲咁樣嘅。咁變相咧就成日都講笑啊，佢哋儲埋咧嗰度都幾層樓噶啦， 價值不菲啊！ 冇錯，因為你手工越即係而家越罕有嘅時候，咁當然嗰個服裝會越貴啦，係咪？咁同埋嗰件事就係、即係其實呢買得起衣箱開始起智商，其實之後呢嗰、那個開支呢某程度上都一闊三大。 點解呢？ 呢個一闊三大講緊係咩呢？咁我好難將啲衣箱擺喺屋企㗎嘛。咁所以呢我就變咗要搵個倉，我哋叫倉啦，嚟到去擺啦。咁有啲時候呢比較新啲嘅演員即係未有咁多箱嘅時候呢，咁可能就幾個人夾囉。即係幾個人去夾一個倉，或者而家都好啲，有啲叫迷你倉㗎嘛，係咪？咁即係都好啲啦。咁但係總係需要搵地方擺嘅。咁因為呢點解咁講呢，就係粵劇嘅箱啊，即系呢啲衣箱咧，其实如果你讲紧一个演员吓，佢自己需要由化妆箱开始吓，就已经有自装嘅话咧，咁佢就一定系好多箱要去处理。其实我哋好多箱咧都有名嘅，吓点解我哋嘅舞台上面咧，我哋嘅即系我哋平时讲嘅台左台右咧，都会有另一个嘅名喺我哋粤剧界咧，就都系有意思嘅。嗱，咁啊，讲翻啲衣箱嘅分类先啦。咁啊，衣箱咧，其实我哋首先最基本啦吓，分咗衣箱同埋杂箱。咁啊，衣箱嘅意思咧，就即系当然系摆服装啦，系咪？ 系。 咁但系杂箱讲紧系咩咧？我哋有好多嘅盔头啦，啲帽啊，我哋有好多盔头啦，我哋有嗰啲无论系盔又好，软帽都好，都系需要摆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杂箱啊。杂箱咧就系、一啲靶子嘅嘢咧，亦都有。我哋有靶子箱啦。靶子箱系咩咧？咁考下你先，你嗰阵时候有冇学靶子啊？你哋戏剧嗰边使唔使学靶子？ 我哋好少噶，我哋最多都系耍过一次枪噶咋。 哦，系啦，咁起码你都知道我讲紧咩先。系啦，靶子嘅意思咧，即系嗰啲刀枪剑棍啊，呢啲咁我哋咧就称之为枪即系靶子吓。咁呢个靶子咧，另外啦，即系长身嗰啲我哋叫靶子箱。短身咧，我哋摆落去咧，就我哋通常嗰个叫嗰个刀箱， 吓一刀啊，即系一把把刀嗰啲咧，短啲嘅，咁我哋就可以将所有短嘅把子都摆晒落去，刀啦、剑啦、马鞭啦，吓呢啲全部咧都摆晒落去，咁啊嗰个咧就系、是、刀枪，咁之后另外咧仲有神枪啦，吓神枪亦都系非常之紧要嘅，神枪咧就系、是、我哋好多时候特别落班嘅时候咧，就系、是、会大家有个伤位，就专系可以有供奉华光师傅咁样嘅。哦因为之前都有提过啦，就是戏曲入面咧拜嘅师傅咧就是华光师傅吓，咁所以咧通常都会 set up 一个华光师傅嘅像喺当中嘅，咁啊即系令到成件事咧就是有好多演员，如果佢哋系相信呢位华光师傅系会保佑佢演出成功吓，咁样咧即系都会喺演出之前咁去拜拜咁样嘅吓，咁呢个就是神伤啦，咁所以咧神伤杂伤嗰啲咧全部吓。特別在神功戲的時候，其實在戲院都是啦，即是我們捅一刀女仔都不坐得的。因為呢其實大家可能現在我們在大氣電波比較難形容啦，即是那些傷呢其實是一個長方形的傷，但是這個長方形的傷呢我想去到大髀到啦。高度去到大髀度啦，咁一个揭盖嘅伤啦，即系如果系即系头先讲嘅刀伤或者神伤呢啲靶子伤咧，就高过一个人嘅，但系窄啲嘅，咁即系高咁样嘅。咁呢个咧就系、大家如果咧有兴趣嘅话咧，其实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去文化博物馆吓嗰个粤剧馆入面咧，其实长期都有摆呢啲粤剧嘅嘢喺度嘅。咁我觉得大家咧亲身去望一下都系好事嘅，即系呢始终都系我哋广东粤剧文化啊嘛，同埋而家呢期有。張國榮哥哥嘅衫喺嗰度嘛，大家可以都去，大家可以去呢個文化博物館睇下。好啦，咁我哋講翻啲相先。咁啊嗱，即係我首先咧，即係所以點解我哋話一個老官嚇，佢要去治自己嘅傷，咁啊起碼化妝傷啦，佢有衫嘅傷啦，有盔頭嘅傷啦，係咪？咁所以你諗下有幾大壇嘢喺度？咁首先咧就系讲紧话，点解喺舞台上面，我哋分台左、台右吓，我哋会有另一个名称嘅，我哋叫做衣边、闸边。 哦，就系跟住啲箱嘅。 系啦，我俾嘉明你估下，衣边系台左定台右？我哋讲解一下先，即系观众可能都未识呢啲词汇嘅。嗱，台左、台右就即系我企喺个台上面，我望住观众席。 系 啊，我嘅左手边咁就叫台左，我望住观众席嘅右边咧就叫台右。嗱，首先系咁样嘅。咁 OK， 咁之后呢咁依边你觉得系台左定台右呢？ 我感觉上应该系左手边啩。 点解呢？ 就手啲囉。 啊 ,OK,OK, 都似嘅。似嘅意思系咩呢？你个就手啲嘅意思我会称之为即系一啲紧要啲啦，应该咁讲。我哋咧即系依边咧就即系台左，闸边咧就即系台右吓。因为喺戏曲界嚟到讲咧，我哋通常上场咧都系台右嘅，系啦，我哋上场通常都系台右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就系喺嗰边即系如果有咩靶子要出场，就喺嗰边攞完之后就预备出场，系咪？咁我哋出完场之后翻入去咧就翻依边啦，有啲时候都翻闸边嘅。咁但系咧，重点就头先讲啦，就系、是。众人伤啦，特别系即系众人伤嘅意思，即系下栏嘅伤啦。佢哋嗰个摆衫咧，就系喺个台嘅后面嗰度一排咧，就系、是、左边就系摆衣伤，右边咧就系摆杂伤嘅。咁所以的而且确咧，我哋就系咁样称之为衣边同埋杂边。同样地咧，喺舞台上面咧，我哋称衣边咧，我哋叫大位嘅。大位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头先你讲到啦，就手啲啦，可能就手啲，或者总之系成个观感上，只要我喺个台面，我哋即系重要人物或者系主角，基本上都企台左嘅。即系如果要分左右企嘅时候，咁呢啲咧又系另一啲特别嘅嘢。咁呢样嘢咧，又可以喺我哋之后有几集咧，系讲到神功戏嘅时候咧，又可以再讲多少少俾大家听。 好啊，哎呀，好中意听呢啲后台秘闻啊，多谢晒精伟。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a life in the dark. What's up?走唱，就发生着。 时间7:29啦，我哋 Ega 江海家嘅 Miz， 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继续在本港第五日的考察行程。据了解，夏宝龙上午会在政府总部会见本地和海外商会，其后到访港交所，并且同财金界午宴。消息话，夏宝龙下午将会参观科学园，之后去到科大同师生交流，夜晚会游览维港。纪录片《给19岁的我》夺得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联合导演郭伟伦上台攞奖的时候说，缺席颁奖礼的导演张婉婷是这一出纪录片的灵魂，并且代他读出一封致谢词。张婉婷形容一场风波将他掉进漆黑的森林，令他领悟人生无常，感谢业界对这一出电影的肯定，令他在黑暗中渐渐见到曙光。英华女学校发表声明，对评委的肯定表示感谢，但是由于校方在2月的时候已经决定退出轮选，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颁奖礼，向金像奖主办方表达真诚歉意。声明说，纪录片拍摄时间长达10年，拍摄的初衷是透过纪录学校重建和学生的成长经历，探讨教育的意义。拍摄过程中，团队本着被拍者同意和知情下的原则拍摄，绝对无意强迫拍摄或者偷拍。校方亦都容许同学在拍摄期间退出。美国阿拉巴马州戴德维尔市发生枪击案，造成4人死亡，28人受伤，部分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六晚，一个舞蹈室当时举办一个少女的16岁生日派对，受害人主要是青少年，包括那个少女的哥哥。警方仍然在调查事件，但是未有透露枪手是不是已经被击毙或者拘捕，只是说当地社区不再受威胁。总统拜登在社交网站回应事件，说枪支已经是美国儿童的头号杀手，不断上升的枪支暴力数字令人愤慨和不可接受，再次呼吁国会加强枪械管制。根据统计，美国在周末发生至少7宗致命枪击案，造成至少1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喺彩虹村桥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系多车，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去坪石近住泽山道车多，龙尾喺德望学校。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车龙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新墟。屯门公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挤塞车龙例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猛公屋。反方向去清水湾近住银影路都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大埔仔。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3-24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740元，申请资格亦都理顺了，令不同资历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受惠。想了解详情，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 二台话你知， 乐湖又叫拉克湖，是越南多乐省勒县连山社的淡水湖，面积大约有 6.2 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北建省三海湖的越南第二大天然淡水湖。 当雨季的时候，几百条小溪瀑布的流水就会汇集在这个湖入面，令到湖面变得宽阔，水量充足的时候还会淹没埋周围的草地。 被原始森林包围的拉克湖不单止拥有独特生态，亦都同文化丰富、历史悠久的莫龙族发源传说息息相关。 有一个关于莫龙族的传说，在很久以前经过长期的战争，火神战胜了水神，为莫龙族带来严重的干旱。好彩有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周围去寻找水源，最后带领着全部村民搬到一个湖泊附近定居，而这个湖泊就是拉克湖了。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 二台话你知，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慧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上副教子，女儿渐长，沈慧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同丈夫盛光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Hong Kong EM Tourist Ambassador， 香港少数族裔旅游大使 ，Walking，Jogging， 使钱 ，Dining， Learning， 一本关于香港嘅贴地旅游指南。 We are going to the heart of Hong Kong. That is the central Taiwan Police Flag Station. That is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in Chinese.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旅游大使》，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咧有薄雾，日间咧就会比较炎热，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天气咧都开始唔稳定。而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噶。 点啊？一嚟话转翻个夏天，咁而家又话天气又不稳定啦。咁到底系夏天定不稳定嘅夏天咧？ 定可能是因为唔知系咪迎来第一个台风咧，唔知系咪有机会 啊？唔知系咪咧？不过夏天系成日落雨嘅。 系啊，咁啊，睇下会唔会不稳定就系咁嘅情况啦。嗱，有太阳就出去晒太阳，有钱啊出去用下钱。咁啊，今日聚焦咧，先讲咗呢个派发呢个消费券啦。咁啊， 我做一个咩先？一个证明先。如果呢、這个我仲八达窿啊嘛，如果你个八达窿里边系有钱嘅， 系 ，sorry， 你系攞唔足3000蚊嘅。我已经实测咗， 我做第二个证明，我都系遇到呢个情况，因为当日朝头早我穷啊，所以朝头早咧，我一起身第一时间咧就喺个电话度揿嗰个揿个 app 先，咁、我咧就因为当日之前阿欧都提过啦，连埋嗰个交通津贴一次去攞、 先攞交通津贴 系啦，好啦，咁我就攞咗个交通津贴，其实因为我喺个 app 入边咧，即系八达窿个 app 咧，一揿嘅时候，佢已经系将两个 category 即系。呢、這、一個交通 連咗， 係啦，就一個制，就同時間係攞呢一個嘅交通津貼，同埋係攞埋呢個消費券嘅。咁、所以你撳一個制咧，佢就已經將我列明清楚咧，就係我個交通費係幾多，然後嗰個嘅叫做消費券咧又攞咗幾多，跟住佢會話埋俾我聽，我仲有幾多錢嘅消費券咧係未攞嘅咁樣。 係啊係啊， 即係佢會顯示俾你聽，但係你都係要去翻嗰個港鐵領取站嗰度拍卡嘅。系咪？ 唔使，其实我都喺个 app 嗰度揿得噶啦。 哦， 而我而家有一个八达窿嘅 app。 我知道，但系车船津贴嗰个都唔使嘟啊，就咁揿个 app 就得。其实喺 app 嗰度都有噶。 入边都有，系啊。 即系我呢个我又唔知道。 你去站头嗰度嘟又得，你自己揿都得。 系啦，就咁就得咗， 系得咗。 咦，咁呢个帮到啲市民，因为琴日咧，其实有啲市民咧，九点半钟已经咧去铜锣湾地铁站咧，即系港铁站嗰度咧个补贴领取机嗰度。排队，咁但系咧，佢又部机故障，系啊， 咁啊， 最需要佢嘅时候故障， 咁啊冇嘢，人算不如天算嘅呢啲，系咪先？咁啊，有啲人咧就一分钟之内攞到啦，但系咧有一部机系坏咗啦，咁啊有人兴奋拍卡，但未能收钱咧，只能失望而回咁样咯，即系呢个都系报章嘅报道 嚟嘅，始终会俾佢嘅，唔使担心。 失望咧。我如果系我自己拍唔到咧，我除咗失望之外，就会惊。我明明嘟完噶，冇、我会谂、我会唔会今次 攞唔到 攞唔到咧？我会唔会就系之前讲过嗰唔知几多个人入边其中一个攞唔到嗰个咧？而我自己系唔知情嘅咧？ 咁、但系如果有阿 Vicky 同埋小白，你头先讲嗰只 app 咧， 系 咁啊，唔使去排队啦，唔会 失望。我想话嗰个 app 其实系可以帮人拍埋添噶， 系啊， 佢唔系 link 自己嗰个八达通。八达窿，佢系可以系其他人咧，你喺我个电话个 app 度拍咧都得噶。 咁啊几好啊！ 咁大家就研究一下啦。嗱，小弟就真系唔知道，不过知道咧就系琴日咧，陈茂波司长咧亦都落去啊，去咗深水埗一间小食店嗰度咧，用咗消费券咧买咗呢个煎酿豆腐、肠粉。烧卖同埋萝卜糕，仲有豆浆呢啲香港地道美食嘅咁样。 啊，司长好悭价， 系啊， 攞到3000蚊，你都系食呢啲啫。 又食煎羊三寶 啊嘛， 應該就算食煎羊三寶咧，都請曬附近啲街坊食 啊。係啊， 嗱，唔知係咪 買夠3000蚊煎羊三寶 咁啊？總之司長去呢間鋪頭都唔係簡單㗎，佢都係早幾年攞過車胎人， 又係車胎人㗎。 系啊，佢唔系去普通小店噶，咁样啊， 司长识食， 系啊， 好食嘅，好食嘅， 系啦。咁啊，政府稍后仲会公布一个叫做《开心香港》嘅一系列活动，咁啊，包括一啲大型嘅美食市集啦，咁样等等嘅。嗱，呢啲就开心香港啊，香港日日都开心噶啦。咁啊，之后咧再同大家去讲。不过咧，3000蚊啊，到位啦。咁啊。咁多位嘅拍檔有冇用錢呢？琴日老老實實，琴日啦，最主要就係你有時收咗呢啲叫做你諗唔到會垂落你户口嘅錢，你會即刻想用㗎嘛？ 我琴日冇擺喺消費上面住，即係反而嗰啲正常使費，例如停車場嘅錢啊，即係擺咗喺嗰度咯，即係喺嗰度用咗。 嗰度已經啦，2600蚊月租停車場已經用咗啦。 嗰啲就未得，月租就未有可以用消費券啦。嗰啲業主咧，即係嗰啲車位業主咧，唔會話俾你聽，歡迎使用消費券。冇嘅，因為亦都要俾支票啊嘛。咁反而我係琴日出咗街，咁啊喺嗰啲時租停車場嗰度就嘟咗。咁反而未用到喺購物上邊。 明白。 我諗今日啦，今日應該會，我上次都講咗啦，今次嗰3000蚊我應該會食曬佢。 好啊， 所以今日食咗。 咦？你同司長一樣喎，係 啊， 都係食曬佢先啊。 我今日幫襯嗰間咧。就未攞到車胎人嘅，未攞到， 唔緊要， 都有機會啊！ 最緊要契嚟食就開心啦，係咪先？民以食為天啊嘛！阿 Vicky， 你又點用啊？啲錢 我啊，我諗我應該會去買曬俾我啲狗啊，狗糧啊，狗嘅用品啊，咁樣咯。 嗯， 系啊， 好啊，好啊， 咁啊对狗仔好啲咯。小白咧，你系咪集体消费啊？吓， 我又暂时未特别用到，都系。最主要咧都係因為尋日行山啊，咁啊消費券就幫我泊車標位，係啦，我就好慳家，跟住都係用呢一個嘅消費券，就買咗個午餐幾廿蚊嘅，係啦， 好啦， 慳住嚟使啊， 唔係啊，用曬㗎啦。用完噶啦，你剩翻嗰啲俾老婆啊，够噶啦，唔好再使多。 我同佢行山嘅，所以佢有份共同享受我嘅消费券， 都系啫。 但系我冇份用佢嘅， 剩翻嘅系佢噶啦 吓。咁啊，冇得过户噶吓，即系你自己家庭入边内循环一件事啊吓。老实讲，咁啊，有啲市民就点心啊，嗌多几件咁样，原先叫一碟猪手啊，叫两碟啦，咁样起个妈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啲朋友仔就选择攞个3000蚊嚟。促進旅遊業嘅啊，報咗團費咁樣，包括係咩咧？幫補下自己嗰、那個5日4夜嘅南韓賞花團啦，因為啱啱咧就係3000蚊一個頭啦，咁、樣。 可能佢都係，可能嗰個團本身嘅主辦機構都係計咗條數。 係咯，咁識 set 就係咁啱3000，我就開你3000。 一定啊，通常都係2990蚊， 2000幾啊咁。 不過咧，最近呢個零禮拜咧，特別多咗啲商鋪。是多了这一句说话的，无论是实体店或者网上都是的，欢迎使用消费券。 哦，是 特别多了这一句的，这个零礼拜。 是啊，我都见到有很多铺头呢，他们就特登吃住有消费券的时间呢，他们就促价，即是减价促销，即是做到很便宜，有些甚至乎做到2-3折啊，就是一嚟佢可以清倉，二嚟佢散貨，咁佢知道大家個袋多幾千蚊咧，就希望幫佢哋個倉咧執一執佢咁樣。 都好啊， 係啊， 我琴日就去咗打邊爐啦，咁都開心嘅，同屋企人咁樣用咗1/3㗎啦，一餐邊爐咁樣輕輕鬆鬆，所以都。唔係好見使，發現依家啲錢啊嚇，真 係。如果講真，你而家喺香港食一餐幾個人，咁可能3000蚊，即係可能係2-3餐。即係如果你話叫唔好話豐富啊，叫做豪爽啲，都可能已經用完。 係咁啊，有市民啊貼錢啦，買100,000蚊金器啊，俾自己嘅女啊，遲啲我嚟結婚。 喂，勁喎！即係佢自己貼97,000， 97,000咯。 我俾3000蚊你。你贴97,000啦，咁就有100,000， 好嘢好嘢， 好厉害！ 呢啲咧就真系值得表扬。 你呢个咩啊？政府做得啱啊， 系啦， 小财唔出，大财 同埋政府咧，令到大家有嗰个消费嘅诱因， 系 咁啊，真系令到大家有消费啦。 系啊，呢位叫陈太啊，即系报章访问啊， 陈太好嘢， 陈太入咗金色铺嗰度咧，豪宅100,000蚊买一对龙凤雅咁样，佢表示咧近排家中个办喜事咁啱有消费券咁样。 咁啊，自己俾錢都冇乜所謂啦，最緊要開心同埋合適啫。咁呢個都係香港人使錢嘅模式嚟嘅、 啊， 最緊要啱用，應使得使，同埋該用嘅時候用咁樣。咁啊，另外都有一點特別、特別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琴日派發嘅新一期嘅首輪電子消費券咧，咁除咗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同埋新來港人士都會獲發3000蚊之外咧，呢、這個第一期啊，記住嚇。咁啊，其實咧，專才啊嗰啲優才計劃嗰啲咧，同埋嚟港升學嘅學生。歌咧，哦都有1000蚊 嘅 喎， 有噶有噶， 系啊， 即就算离开咗嘅都俾翻佢嘅， 系啊，即唔系同埋嚟香港升学啊，意思系，即可能有啲朋友仔即系其他国家嘅人嚟嘅，或者喺内地嘅一啲攻读生嚟嘅，咁去到嚟到香港，喂，个个都有消费券咁样，个唔关我哋事，咁今次 俾人排斥咁样， 系啦，咁 就唔会啦， 系啦，咁今次关你事啦，咁啊亦都可以即大家可以令到个财富效应啦，可以叫做好一啲啦，呢个都系。叫做財政司司長咧，即係有去講嘅一樣嘢嚟嘅。 大部分嘅 DSE 考生好似都可以攞到呢個消費券喎，今次 係啊係 啦，係啦、啊，部分啦，唔好話大部分，因為咁啱咁啱係啦，生日咗嘅嗰批咧，就恭喜佢哋啦。 哦， 咁啊即刻可以消費啦。 有更加多可能 repeat 咧重讀嗰啲，咁佢一定攞得到啦。 咁嗰啲梗係得啦。 係啊，咁但 係真係好 做咩啊？ 唔係啲學生咧，即係當然你有啲係已經揾緊錢啦，譬如佢補習， 關補習啦， 揾緊錢啦。咁亦都有啲係未做嘢㗎嘛，我未做嘢。除咗阿爸阿媽之外，都仲要係俾錢去 試 咁係啊！ 阿爸阿媽叻咯，早啲生佢，早幾個月可能。 所以成日話咩呢啲叫做父母官啊嘛，係啱嘅，即係俾錢你使，作為父母俾錢你使。 政府教佢理財啊，細細個要開始理財。啱 政府之前教佢使錢啊嘛， 其實都有教理財呢個部分嘅，即係金管局下啲機構都有教大家理財。不過，我哋先使錢先係啦，咁啊都係啦，齊齊消費。大旺经济啊！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8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莫等。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 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恶退，变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只着睡，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7:53，早晨啊！听过有李克勤嘅延续啊，唔知呢个消费券系咪延续咁样每年都派咧？啊，系咁就开心啦。 如果系嘅，真系 so happy， 系开心噶。 咁虽然即系寻日都睇咗好多新闻片段啦，咁啊啲人都话哦，唔知系咪今次咧即系个量都少咗啦，会唔会下年冇咧？唔知嘅，咁啊要悭住使啦。 要睇个经济状况， 睇个经济状况啦。 大围经济状况系点？ 系啦，咁如果发觉咁我哋作为小市民嘅，梗系希望呢个方法系凑效嘅，咁啊振兴到经济，政府愿意用，我哋系愿意使，咁啊继续循环落去，我哋梗系开心啦。咁啊啲钱唔知去咗边嘅，咁但系有阵时头先阿欧都有讲过，有啲朋友拎咗去报团啦，惹3000蚊嘅一个团啦。咁啊朝头早都可以同啲听众讲下，因为大家都好喜欢咧去日本旅行啊。咁啊当地咧其实本身都系一个叫做 JR Pass 嘅。咁啊呢个 Pass 咧做咩咧？咁佢嚟紧就会大幅度加价。咁啊由原本嗰个嘅价，佢好似上升咗70% 嘅。咁个加幅咧系相当之犀利。咁好啦，咁 JR Pass 咧咁啊就咁听到喂加价系咪好影响嗰个旅游啊各样嘢啊咁样？咁但系咧又想讲下，其实 JR Pass 咧本身我识嘅朋友入边咧。大部分去日本咧都未必會買嘅，因為 JR Pass 咧，佢雖然係可以搭嘅鐵路係好廣泛，亦都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但係如果你純粹只去一個城市嘅話咧，即係例如如果我留喺東京嘅，咁我喺東京呢一度咧，咁我就淨係唔需要再搭佢啲新幹線，意思就係佢嗰啲叫子彈火車，我唔需要搭嗰啲叫長途車嘅，我淨係喺個城市入面咧呢度穿梭下，嗰度搭下車嘅話咧，其實 蝕㗎，如果你買 係啊冇錯，其實你係真係蝕㗎。咁好啦，如果你話我一家大細，我係諗住去譬如九州玩嘅。咁我買個 JR Pass 嘅，咁你其實如果你一人都要50,000 yen 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貴喎，因為你小朋友咧，我唔知道小朋友有冇平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一家四口，咁一個小朋友咁帶埋爸爸媽媽咁，可能即係五六個咁去咧，其實你不如 book 車。咁而家就有好多人話啦，喂，如果佢個 JR Pass 咧拉到個個價錢咁高嘅話咧，真係不如自己一家大細 book 架車。去嗰度自駕遊仲好啦，咁樣 呢個就睇各人狀況啦。咁如果你話自己揸車都要留意好多，究竟即係我第一樣嘢講， 係啊， 你自己技術得唔得先？係唔好因為享受嗰種駕駛樂趣嚟夾硬 book 架車 book 架車，因為其實你除咗話自己 book 架車揸之外咧，其實你仲可以 book 埋個司機嘅。即係都有呢啲 service 嘅， 冇錯。 即係如果你覺得喂，我又唔想坐大型公共交通工具，我又想坐私家車，咁其實即係可以諗下嘅。我 book 埋個司機啊，咁你話曬係當地人咧，咁佢嘅對路面情況你會熟啲嘅。 係啦，咁第一咧，我哋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手提電話嘅一個地圖嘅功能去嗰度導航啦。咁如果唔係咧，你去嗰度 book 車嘅話咧，通常大家都好喜歡咧，就係用佢哋嗰個汽車嘅導航嘅。咁而家啲導航咧，其實都有曬普通話啊、英文啊、日語啊，其實都有得俾大家選擇。咁同埋佢哋嗰個方便嘅原因係因為佢你可以撳嗰、那個。撳個電話號碼，即係例如我去某一間餐廳，我撳個電話號碼，然後佢就會根據電話號碼咧，就直接揾到嗰間餐廳個位置喺邊度，就幫你計算最快速嘅行車路線啦，各樣嘢齊曬嘅。咁同埋咧，萬一你係需要打電話去嗰間餐廳嘅話，其實個汽車係可以即刻幫你做。咁當然呢個牽涉到就係即係對方餐廳要人識講英文啦。係 啊，呢個好重要啊！你都知好多香港人即係成日有好多日本餐廳都要去 book 先有得食，但你又唔識日文，咁你又冇得食啦。同埋你 book 咗又會唔去，真係好老土啊！ 其實 咧， 即係呢個我都想講，大部分人咧就成日諗住日本啲咁先進嘅國家，咁啊諗住去嗰度 book 嗰啲餐廳咧，就一定係網上面可以 book 啦。其實咧都有幾多為數不少嘅餐廳，好食嘅餐廳咧，佢哋只係接受。 電話預約嘅。咁個電話預約咧，仲係要當地嘅侍應咧，其實都唔好諗住佢係同你用英語溝通到，佢講你又唔明，你講佢又唔明。 係啊， 大家都係講英文，但你又唔明我又唔明你咁嘅情況都屢見不鮮。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 book 嘅話咧，即係點解個電話會係咁重要？佢哋仲有一個好依賴電話。純粹人同人傾偈嘅一個溝通方式嚟嘅，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覺得個 JR Pass 貴啊，定係選擇咗唔同嘅方式去嗰度旅遊啦。我自己咧，如果個 JR Pass 咁貴，除非我真係一兩個人去，而我係諗住穿州過省咁樣玩嘅話咧，我先至會去考慮嘅。即係就算佢加唔加價都好，我先至會考慮呢一種嘅玩法。如果唔係，其實都幾唔划算。 係 啊， 係啊，咁都係咧。如果你話買嗰張證啊，即係你計一計數啊。你最低限度，起碼坐兩轉子彈火車。 係啊，係啊，係啊， 最低限度。但係如果你坐兩轉子彈火車，你有冇咁多地方要去先？即係如果你諗住去一個禮拜嘅旅程，你都幾難坐到兩轉子彈火車。 係啊， 幾難嘅。 通常呢啲子彈火車，如果你咁坐，你買咗 JR Pass 咧，你一定係想去遠啲嘅地方，因為抵嘛。咁例如你由九州跟住去到 京阪神咁樣玩咯，係啊， 係啦係啦，又或者甚至乎去埋日本嘅東北或者北海道，你鍾意鐵道遊嘅，咁可能抵啦。 我好多年前去日本就試過買個pass， 咁我嗰次個行程就去到鹿兒島，然之後一路玩到上東京。咁嗰個路程呢，我就必定係會坐自彈車，我坐三轉添。咁我覺得哇抵呀， 正唔正正唔正。 第一次嘅時候會覺得 OK 嘅，咁同埋咧，我始終都係覺得，如果我喺個內地，即係喺個地方嘅內地裏邊，我係坐火車，我點都係會方便過坐飛機，即係啲內陸機嘅，因為我唔使去機場，唔使等上機，又唔使 點啊嘛， 唔使誤點，又唔使又去到當地嘅機場，我又要翻出市區啊嘛，嗰啲火車站一定喺個市區裏邊， 係啊，點對點啊嘛，同埋其實如果你純粹買單程票嘅話咧，你發覺買佢哋嗰啲叫做高速鐵路。同埋買機票個價錢咧，其實差唔多， 係啊， 差唔多。咁所以真係點對點嗰個咧，係好吸引大家繼續去，即係用呢個鐵道遊。 不過嚟緊就加價啦，如果你呢兩個禮拜去玩嘅話，就平啲咯。 都話咗啦，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受影響㗎， 都係㗎， 係啊， 係啊，未必個個買㗎啦。其實而家 你一家大細，你真係揸住架車，可能仲過癮啦， 係 係啊。 咁啊，總之都係嗰句啦，大家去玩嘅時候咧，玩得開心同埋玩得安心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 线，早晨，星期一的早上8:12，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金股会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钟哥， 是和我们一起跟进下上个星期美国最新的经济形势有些什么值得关注啊。 好啦，咁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美国公布咗三月份嘅零售销售数字啦，咁数字咧就按月比咧就系跌嘅，咁跌咗系1%嘅，咁呢个可以话系继二月份跌咗0.2%，呢个系经修正之后跌0.2%之后咧又一个月嘅下跌啦。咁至于按年比咧就好好彩，咁三月份嘅零售销售都依然系有2.9%嘅增幅嘅，咁明显咧系因为联储局咧陆续嘅加息咧就削弱咗咧美国消费者嘅消费力啦，咁上述的數字加上美國的通脹我們看到它的消費物價指數已經是由2月份的 6% 去到3月份降到 5%， 所以這兩個因素都大大增強了市場對聯儲局 的估計，就說去到5月4日的議息會可能加多一次25個基點之後，它的加息周期就有機會見頂了，所以這個是最值得留意的因素來的。 我想問問培哥，有些時候一句半句说话都好多玄机嘅。咁人行咧上个礼拜六就话会逐步减少对人民币汇率嘅干预，到底系咩一回事咧？里边又发生紧啲乜嘢咧？培哥？ 冇錯啦，嗱，人民銀行行長嘅易光咧，就喺啱過咗個星期六咧，就喺華盛頓咧嘅舉行嘅國基會同埋世界銀行嘅大會度咧，佢就講啦，佢就話咧過去咧人行咧一直咧都好努力咧就保持個匯率嘅穩定嘅，咁但係咧往後咧就將會以逐步減少對匯率嘅干預同埋個數量同埋嗰個頻率，咁慢慢咧就退出呢一個干預嘅市場，咁就易光佢當然亦都講啦，佢話咧係。會以引導貨幣政策的方法去左右的匯率的變化，但是最終的匯率的走向都會是由市場去決定，但是又強調，當然如果市場出現過分動盪的時候，人行仍然都會保持干預的權利。很明顯一件事，人行就是想允許更加多的市場的力量去推動人民幣的匯率的走向。 咁另外都想问下温卓培啦，咁睇翻个市场，今个星期咧有冇啲特别嘅情况，我哋需要留意下嘅咧？ 嗱，今个星期咧要重点，我相信系会喺中国噶。咁星期二咧，内地咧就将会公布第一季嘅 GDP 噶。咁系同埋咧喺同一日咧，即系星期二啦，今个星期二啦，咁咧就三月份嘅工业生产同埋零售销售嘅数字咧都会公布噶。咁至于今个星期公布嘅工业主要嘅工业国公布嘅通胀，三月份嘅通胀数字咧就分别有星期二嘅加拿大咧，星期三嘅英国同埋星期五嘅日本嘅，咁至于纽西兰咧，就会喺星期四咧就公布佢哋个通胀数字，咁但系纽西兰嗰个咧系第一季嘅通胀，整个第一季嘅通胀数字嚟噶。咁喺咁多个通胀数字里边咧，当然最值得留意嘅就系英国同埋日本嘅通胀数字啦。点解咧？因为英国二月份嘅年通胀率咧系不跌反升嘅，咁升到去 10.4% 嘅通胀率就好相当之高嘅。咁佢嘅三月份嘅情况系点样样咧？大家我相信都会好留意睇下如果佢嘅通胀系继续升嘅，咁可能会影响英伦银行日后嘅货币政策嘅方向。咁而日本咧啱换咗个新行长咧，央行行长啦，咁所以咧如果佢嘅通胀继续高企嘅，咁可能会比新行长直田和南咧更加大嘅压力咧，要收紧佢嘅货币政策。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喺个通胀度咧，嗰个重点咧就落喺呢一个英国同埋日本身上。咁最后咧，喺今个星期五咧，就欧美、日本啊、英国等等咧，将会公布四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咁同数字里边咧，大家将能够系率先系掌握得到咧，全球最新嘅四月份嘅经济嘅状况啦。 咁有听开呢个环节，特别系星期一咧，温翠培先生咧，成日都会同我哋睇翻嗰个全球去美元化嘅情况啦。咁今个星期四咧，全球支付系统啊 SWIFT 咧，将会公布咧最新嘅三月份数字啊。我哋知道咧，喺三月份咧，全球去美元化嘅情况咧，开始嚴重咯，温生，你觉得呢个数字咧，有啲咩会反映到得到出嚟咧？ 嗱，冇错啦，好多人都好关心，就话个 SWIFT 嘅数字咧，点样可以反映到咧喺三月份全球咁多央行话去美元化嘅情况。咁但系咧，我相信呢一个数字咧就未必真系能够反映得到嘅。点解咧？因为咧。好多而家啲去咗美元化之後咧，佢哋未必會經過 SWIFT 嘅呢個系統咧去做交易嘅，咁所以呢個SWIFT 嘅數字未必反映得到。相反嚟講，我哋更加要留意嘅就係國基會公布嘅全球嗰個美元嘅外匯嘅佔比呢、這個數字咧，我覺得更加咧係能夠咧係反映到嗰個實際嘅情況，因為如果越多人係唔用美金去做交易結算咧，咁其實咧佢哋都唔需要儲存咧係咁大量嘅美元嘅外匯嘅儲備，咁呢一樣嘢就會令到咧個美元嘅外匯儲備咧係會縮減嘅。咁而國基會嘅數字咧，佢嘅首季嘅數字咧，往往都係要好延遲先會公布嘅，要去到七月份初先至會公布嘅。咁而唔好忘記，因為咧。好多全球好多國家咧喺三月份先開始係宣布係減用美元去做佢哋嘅交易啦，咁所以咧可能要去到第二季度咧個數字先能夠真真正正反映嗰個實際情況。咁如果你去到要等待到第二季嘅國基會嘅全球嗰、那個即係個美元個外匯儲備佔比嘅數字咧，就真係要去到十月初咧先會公布。咁所以咧其實要知道喺三月份全球去美元化有幾嚴重咧，其實真係要等。 等到今年嘅十月份咧，先至能够知啦。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唔该晒，培哥， 拜拜。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五月七日早上五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开呢个二通行，我哋有个同事好好，将个静电贴咧送咗俾我哋啦，即系其实系一张打横嘅贴纸嚟嘅，俾你 等于嗰啲粘嗰个行车证， 系啊， 嗰个咧就变咗长条形， 系啦，但系咧回想翻啱啱驾驶嘅时候咧，嗰个行车证咧，嗰个静电贴咧。你都系喺油站同埋唔知喺边度攞翻嚟嘅，咁嗰阵时真系唔知道点样攞噶嘛。咁我有个朋友话：，喂，你油站攞就得噶啦。咁我就问佢啦：，唔入油都得，唔得噶，就咁攞就会俾你噶啦。咁样，咁啊胆粗粗揸咗架车过去啦。咁咧，佢话：，喂，我哋呢个油站啱啱派晒，即系呢个啦。不过都系真系啊，呢啲要贴稳先可以，呢啲行车证要贴稳先可以揸车 嘅。即系如果可以嘅話，就年年換會好啲。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我真係大忙。其實我諗住咧，咪又係咁樣用啦。咁啊，一用咗，我都唔記得咗，可能真係四年、五年咁樣啦。嗰、那個嘅靜電貼咧甩色啊，黐住咗塊玻璃嗰啲色， 唔、會㗎。 原來會㗎， 透明嗰啲、啊。 我嗰個唔係透明㗎。 嗯， 我用嗰個即係好似歐所講嗰啲油站啊，或者汽車品牌嗰啲咧。哦咁嗰啲有顏色嘅， 有機會食咗落去個玻璃嗰度， 食咗入個玻璃嗰度啊！咁、我就即係死捽爛捽咯，唯有扭盡六任咁啊，先捽得甩啊，好煩啊！所以如果耐唔耐有一換嘅新嘅，咪換咗佢咯。 係咁啊，呢個都係温馨提示咧，希望咁多位車主都留意翻啦。咁啊，另外有個温馨提示都可以講下喎。哇，今日見到報章報道啦，哇！如果美元七日嘅定存咧，個息率高見十厘喎，都幾誇張喎， 加咗 十厘息喎。咁啊，當然即係唔同機構，即係唔同金融機構唔同啦。嗱，我問下 Vicky 先啦，你有冇儲蓄嘅習慣啊？呢位少女 有 系啊，点样储法噶？ 我系摆银行嘅， 系啦、 我就好少用信用卡啊嗰啲啊。你话投资唔识啊？ 唔系讲投资，就系讲存款、 存款 储蓄嘅习惯咁样。系每个月定期咁样有啲钱过咗落去个储蓄户口，定还是系每次搵完钱之后就逐啲储啊？ 我每次如果出粮嘅话咧，就会放大嚿钱落去咯。然之后就另外一个小嚿钱就用咁样。 你好啦，你出粮有大嚿钱。 唔系，即系我意思分个比例啊。 我出粮啊，得少少钱啫。 我嘅意思系分个比例，即系譬如10%，我就会攞8%储钱，2%用咁样。 我仲要打几份工啊？先夹埋有啲钱用啊， 唔系咯， 啲咩赚钱买花大， 系啊，唔系嘅，佢表达错咗啫。喂，钟哥近排有冇睇呢啲定存嘢啊？ 冇， 系咩？几好，我见到有十厘息，咁同埋咧，个入场门槛有几间咧都 OK 嘅，即系嗱，有一间就10万蚊港元等值开始啦，咁样，咁有啲就1000美元等值开始咯，咁 OK 我觉得，不过 1000美元都得啦， 系啊，1000美元即系接近10000蚊度啫嘛，系啊。咁不過嗰個就冇咁多厘數嘅，咁啊一間中資嘅金融機構就七厘咯，咁但係即係有一間就美資嘅金融機構可能係 friend 啲啊嚇，咁啊做到十厘息，咁不過咧佢成日都要你做呢啲嗰啲白金外匯會員啊嗰啲咧，或者優先私人理財客户嗰先可以開納嗰啲咧， 唔係咁而家有好處嘅， 係嘛？ 你過年嘅時候有啲特別靚啲嘅利是封俾你咯。 是 因为你是 VIP 啊嘛，特别靓啲嘅利是封咁样。 咁同埋你可以去某啲叫做地方可以饮咖啡咯，即系等嘅时候可以冲杯咖啡饮。 因为各人投资有唔同嘅喜好啦，定存咧喺我30岁之后咧都唔系一个经常留意嘅项目嚟嘅。 系咩？ 系啊， 做咩你？ 以前我就 会高风险投高风险投资啊，定存都算几低风险啊。 先系有大嚿钱可以用啊。 我哋呢家讲紧嗰啲系相对低风险啦。同埋呢合法嘅金融机构做存钱啫，就系咁啦， 唔使担心，唔使担心。我好少过澳门嘅，即系唔使担心我另类投资，我唔系嗰啲。 唔系，我惊你笃笃下六合彩都笃咗，都笃咗500万去，人哋个派彩先系800万，你笃咗500万买六合彩。 你见我今日坐喺度啊，就知道琴日嘅赛果同我冇关啦，六合彩。 琴日赛果系咪啊？ 琴日二千几啊嘛，有人做欧未提。 琴日嘅结果， 琴日结果， 赛果系金像奖， 金像奖， 赛果。 嗰阵间可以讲下， 有机会讲下，有机会讲下。 琴日，我上个礼拜五嘅预测好似中咗一半。 哦，幾好噶啦，幾好噶啦， 好犀利噶啦， 係咪啊？做咩？你覺得唔要中曬先啦？好難嘅人生， 因為 Oscar 我中曬啊嘛， 係係 金像獎反而哎呀一半， 係啊係， 特登唔中曬嘅，佢開麥嘅時候，佢驚俾人話其實佢已經有個 list 喺度， 你知佢知咗啊，有預知啊， 係啦。咁啊，琴日嘅賽果就往後時間再喺節目同大家跟進下啦。不過呢啲定存嘅優惠咧，就自己啊，即係上網了解多啲啦。其實你唔了解咧，啲金融机构啲职员都会有阵时偶尔会同大家理解一下 嘅。不过关于钱上边嘅嘢咧，我成日觉得都系嗰样嘅。就算你唔去做，你都要知道。 嗯， 即系你知系冇坏噶嘛？你知道样嘢，譬如话哦，原来加咗嘅，咁你要知呢啲资讯咯。你唔去用系另一件事，但系你点都要知。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留意翻，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初时咧局部地区有薄雾啊，日间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微风啊吓。咁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不过咧就唔稳定在于乜嘢啊？因为咧有几阵嘅骤雨，呢个都系要注意翻啦。热辣辣嘅一个早上系因为咧依家。已经去到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现在来讲，听听一节 TDC Hotline。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之分继续喺度嘅。香港贸发局主办嘅第54届香港时装节咧，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咧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就同我哋咧介绍一下时装节嘅特色噶噃。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香港时装节咧系亚洲区内重要嘅时装推广同埋贸易平台嚟噶噃，一直都推动呢个时装业嘅发展，为更紧贴呢个行业嘅趋势同埋有效反映展会嘅定位咧，我哋呢个香港贸发局嘅香港时装节咧嘅英文名称咧就会由 Hong Kong Fashion Week 咧更名为呢个 Fashion in Style 嘅。今年嘅时装节咧汇聚咗嚟自7个国家同地区超过480间嘅参展商嘅，亦都吸引咗中国内地嘅7个地区组织展团参与，其中江西省咧更加系首次参与添。展览设有多个嘅主题展区，为大家提供一个一站式嘅采购平台嘅噃。例如我哋会有新娘礼服及晚装啦、运动时尚啦、设计师舞台、女装郎、辅料及布料等等呢啲展区添。 嗱，我知道大会咧一直都紧贴市场脉搏啦，积极咁样开拓展品嘅类别。嗱，唔知道今届时装节咧有冇啲咩嘅新展区咁咧？ 当然有啦，休闲穿搭向来都系我哋服装市场一个不可或缺嘅类别嚟嘅。点样在日常生活或者工作当中透过休闲的穿着呈现自己的个人风格呢，都是一大学问来的。所以呢，今年呢我们新增了这个休闲穿搭展区，为买家带来多元化的服饰选择，以回应市场的需要的。 那衣服呢就会影响一个人的形象，而适当的配饰呢就可以为造型画龙点睛。那周华，我知道呢时装节今年呢就会继续设有时尚配饰世界的，可不可以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啊，在这个时尚配饰世界里面呢，集合了不同时尚配饰的相关的展区来的。例如有袋啦、有鞋啦、手套啦、围巾等等的产品，方便买家按配饰类别寻找他们心仪的产品。大会亦都在每个展区里面呢搜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配饰，为大家带来多元化的选择的。 那时尚的科技呢亦都不断地引领时装业的发展。那不知道时装节当中呢又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相应的主题元素这样呢？ 没错啦，其实现在科技呢逐渐改变了时装业入面的每一个环节的。今年展会呢亦都会见到不少时装产品呢其实融合了科技元素的。其中重点展区服饰科技及商贸服务呢带来了12个展商，展出各类时装尖端的技术，包括了有这个 3D 的打印时装、人工智能即是 AI 啦，同埋呢个无线射频技术 RFID 等等的。有一个香港展商呢还会展示它全新的 3D 打印的布料技术的，可以在衣服上面用7种不同的材料直接进行彩色的打印啦，而且有超过60万种的颜色配搭，整个创作和制作的流程呢都可以在电脑里面完成了， 創造出與別不同的服飾和視覺觀感的。 那咁香港時裝節呢，除了是一個理想的採購平台之外，亦都是舉辦不同的活動，提供機會給業界人士互相交流，分享最新的市場趨勢和資訊。阿祖啊，展會期間呢有什麼重點活動呢？ 時裝期間呢，我們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時裝巡禮，會有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印尼和泰國的參展商和設計師呢展示他們的作品系列。大會亦都安排了多場的講座和論壇，包括其中一間香港的展商呢就會在星期三，即是展會的首日呢，就舉辦 AID Lab 設計創新峰會2023的。來自香港理工大學和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行業專家呢還會親臨分享他們怎樣可以用人工的智能技術應用在時裝業裡面的。而星期五呢就有一場關於 3D 打印時尚時代的研討會，就會請來香港的展商分享他怎樣用這個最新的 3D 技術打印這個布料的。 香港時裝節供18歲或以上的業內人士參觀，同期舉行的還有香港時尚家品展、香港國際家用紡織品展、香港禮品及贈品展、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聽日阿Jo就會繼續同我們分享香港國際家用紡織品展的更多精彩內容的，有興趣的朋友就千萬不要錯過了。今天謝謝你阿Jo， Thank you。 謝謝師傅。 而香港國際授權展及亚洲授权业会议亦都会在4月19至21日举行，详情请参阅贸发局网页 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市建局成立全港首个楼宇复修资源中心，提供一站式楼宇复修资讯和支援服务，最快七月开放给公众参观，并且提供视像咨询服务，协助业主办理各类楼宇复修资助计划的申请。市建局说，申请人到时可以带备身份证明文件等，透过中心的视像咨询服务和长沙环楼宇复修办事处的客户服务主任视像会面，服务主任可以协助填写网上申请表，申请人可以利用服务室配置的扫描器扫描相关文件，即时提交核实，以便加快处理。有关资源中心位于土瓜湾焕然易居商场里面，设有四大展区，包括俾参观者了解点样做好楼宇保养维修。市建局话，中心今个月起至六月展开嘅首阶段服务，已经安排超过30个地区团体到场参观。欧盟委员会表示，波兰和匈牙利针对乌克兰农产品实施单边禁令是不可接受。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星期日发表声明，强调各成员国贸易政策的决定权应该属于欧盟，采取单边行动的做法不可以接受。鉴于当前的困难局面，通过类似的决定前和欧盟进行协调并且达成一致至关重要。发言人说，欧盟委员会已经要求波兰和匈牙利提交和禁令相关的计划细节，以便进行评估。波兰和匈牙利早前相继决定禁止在邻国乌克兰进口谷物和其他食品，以保障本国农业。伊朗军方十名人员因为涉及2020年错误击落乌克兰国际航空客机事件被判处监禁，其中一个指挥官被判监十年，其余九个人被判监一至三年不等。事发在2020年1月8号，乌克兰国际航空一架前往基辅的客机在伊朗首都德克兰起飞之后无奈坠毁，造成机上176人罹难。伊朗军方在三日后才承认错误击落客机。军方当时解释，客机靠近伊朗革命卫队一个敏感基地，其后因为人为错误而被击中。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发生武装袭击， 至少42个人死亡。当局话，当地上星期六下午，军方一支部队在北部大区雅希古亚市附近一个村庄遭到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成8个士兵和32个民兵死亡，33个人受伤。军方其后反攻，剿灭至少50个恐怖分子。另外有报道说，北部大区孔古西亦都发生针对军方的袭击，造成两个士兵死亡，大约20个恐怖分子被击毙。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3.81，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336， 人民币 6.874， 英镑对美元 1.241， 欧元对美元 1.099，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9点，升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3.76美元，卖出200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咧就车多，咁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而家车龙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哈罗国际学校。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挤塞，车龙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教职员宿舍。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本地球坛名宿黄文伟、余国森，重温上一代足球盛世。 足篮团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准时开播。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谈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每个人飲食都有啲習慣， 嗯， 即係有啲人，譬如唔係話喜好喎，係習慣喎。譬如有啲人，佢食嘢嘅時候咧，好中意撩餸啦，咁、有啲人唔中意啦，有啲人中意飛象過河咧，即係話啊，武雷公咁遠嗰碟餸，我都要叉過去啦。咁、又或者有啲人咧係中意啲嘢撈亂食啦，有啲譬如你食一啲叫做有啲叫做有品味嘅餐咧，佢有先後次序噶嘛，你要食咗咩先，跟住先食乜嘢。咁有啲人咧就特別中意，我中意調轉佢嚟食啊。咁或者 最後先飲湯啫。 最後先飲湯啦，或者 最後先食麵包， 最 後先飲湯。 食甜嘅嘢咯。 係啦，要有啲先後次，有啲人調翻轉頭，我中意食鹹嘅嘢先啦。咁個人喜好啊嘛。咁我早兩日咧就喺網上睇到一個咧就話十大飲食怪癖。咁有啲人咧究竟咩叫做怪癖咧？先講第一樣，可能大家會推計到後邊係點樣。咁啊有啲人咧好奇怪。佢食米线嘅时候咧，如果条米线系断咗嘅，即系碎湿湿嗰啲，一条米线有固定嘅长度噶嘛。佢话如果断咗嘅，我唔食嗰啲碎喺度，我净系食一整条嗰啲嘅啫。即系特别系米线啦，或者米粉都系噶嘛。你食到个底咧，一定有一扎碎咗喺度噶嘛。咁你哋通常会唔会我饮埋佢或者食埋佢先？咁有啲人就话我哋会食噶，嗰啲系精华嚟噶嘛。有啲就系觉得碎晒，要用匙羹筆，我唔食。一定用筷子夹得起先要嘅咁样，咁你哋有冇呢啲咁样特别啲唔同嘅飲食喜好嘅咧？ 我都系食到最尾噶，即系我会系攞匙羹滗晒噶，会饮埋啲汤啊咁 样。 系， 系 啊， 好咸噶，每啲汤 嗱呢个 经常食嘅 呢个最出现嘅情况咧，就系当你食嗰啲即食面嘅时候，譬如啲碗面又好，你自己煮嘅都好啊，一定唔知点解个底咧，好多咁多咁碎嘅。咁有啲咧就话我唔食啦，倒咗佢啦。咁有啲咧就话唔系，我攞匙羹筆我都要食埋佢嘅。咁好多都系咁样。咁我就系觉得，喂，系嘅。虽然小白话好咸，但系嗰啲就系精华所在。 通常咧，我如果你话食即食面嘅屋企自己煮嘅时候咧，咁啊食到个底又系有嗰啲碎啦。咁我咧就会隔走啲汤佢， 净系食翻啲， 净系食翻啲面嘅碎。其实嗰啲面碎咧都已经好咸噶啦。 系嘅， 系啊，净系啲面碎都已经好咸噶啦。咁我嗰啲汤咧就。以前小個我有飲嘅，以前小個覺得嗰啲咧係拉麵嘅湯，人大咗 先 醒覺啦， 知道咗乜嘢先係好嘢啊！ 又致癌物質啊，又成日跟得消委會多。 唔係咁，如果有一啲咧，譬如話食拉麵咧，講開拉麵，咁有啲拉麵咧就係佢擺到明話，我哋冇味精嘅，咁你會唔會飲曬佢咧？ 如果 你冇味精， 會我會啊， 我 都會，我都會啊。雖然我有陣時問翻營養師咧，佢哋都話。当啲汤煲得好浓好耐嘅时候，其实佢入面嘅物质呢同味精呢某程度上係相似嘅。 但嗰啲拉麵文化唔係话要飲晒啲汤先俾面嘅咩？係咪依家仲有冇呢支歌仔唱嘅呢日本。 其实呢佢哋嘅心态呢即係老实讲啊啲师傅嘅心态就係、是、你飲晒咪飲晒你唔飲晒我都唔勉强啦。 係囉。 因为真係饱㗎嘛。 因为太多客人呢你唔飲晒咁你唔通仲成日喺个心结喺你唔欣赏我嗰啲拉麵你以后唔好嚟㗎。唔会㗎。 但我都系咁嘅呢啲就叫做直跟咗入个脑袋嗰度囉。即系等于你去食拉麵佢俾杯冰水你好似所有嘢你都啊好识好识玩好识飲咁样好识食咁样囉。 因为知道㗎。 系啦。 又系啦即系提外话食拉麵你哋会唔会食到削声啦， 会啊， 日本会啊。 你唔食到削削声咧，冇礼貌 啦。 但喺香港我冇喎。 但喺香港食到削削声咧，就系冇礼貌，真 系 好奇怪。 会俾人接啦，会俾人望噶。 系，但系正常即系如果真系食拉面嘅话，应该系削。 咁样噶嘛。 我都已经咧，即系翻唔翻转头食拉面点样冇薯薯声？ 嗯， 我翻唔到转头，因为你一拉嘅时候，即系你个拉面一个筷子夹上嚟咧，其实你应该系连埋嗰啲汤一齐就攞埋上嚟噶嘛。 嗯，挂汁咁样啦。 系啦，系啦。咁你一食嘅时候，如果你唔削一声吞，即系攞啲拉面喺个口入边嘅话咧。咁你咪咁啊，慢慢嚼下嚼下，咁你淨係食到面啦，啲湯就跌翻曬落去啦。 放落匙羹度食。 嗱，咁另外啦，咁啊講第二樣，佢就話呢個可能同雙餸飯有關。佢話如果有兩個味道嘅醬汁，係好唔中意撈埋一齊食嘅。嗱，雙餸飯經常出現呢個情況噶嘛，左邊一個餸，右邊一個餸， 即係 邊 度咁咯。食雙餸飯， 你食嘅時候就撈埋噶啦嘛，啲醬汁 即係鴛鴦鍋咁咯。 係，但係佢哋就話有啲人就唔喜歡。 嗯， 譬如我係咖喱就係咖喱。我是清炒就是清炒，我不可以将两样东西捞埋的。 那他单送咯。 就是他要单送咯。 他要单送。 但你想想他这些呢，就是这一类型的人就很窄小。譬如你去外面，就是譬如我们饮茶为例，你通常你当你用公筷，你夹完个山中牛肉，你不会洗只筷子的嘛。跟着你可以夹个烧麦，其实已经捞乱了酱汁的嘛。 是的。 那他们都不行。即係一定要可能 洗筷子， 洗筷子每一次都係新鮮。 呢啲勁啊！呢啲即係有啲美食家嘅特質啊！ 我又 爭在未朗口啫， 係啊，爭在未朗口。因為你有陣時 white tasting 都係咁，即係你懶係要朗下口啊，你 食嚿麵包添， 你先可以 taste 到嘛。 唔係喎，你咁樣講講下，我都有少少喎。我就係食完飯飲湯嘅時候咧，我一定要抹走咗碗入邊啲醬汁或者倒咗佢，先滗湯落去飲咯。 哦，又或者有啲人就另外，我有一隻飲湯嘅碗，即係零舍分開嗰啲，即係咁樣啊。 有啲人就會有醬都照滗落去。 有啲人都會覺得食咗落肚咧，其實唔 一樣。 嗱，即係譬如你兩餸飯，有個咖喱雞球，再加呢個咕嚕肉，好明顯兩樣都唔搭啦。因為咕嚕肉係酸酸甜甜， 或者你再嗌多個黑椒雞排。 係啦，咁你譬如三種味道，三個唔同嘅 sauce， 或者三個唔同芡添啊，唔好用 sauce。咁你其實係風馬牛不相及㗎嘛，不過，但你食咗落肚，咪又係假。 但係咧，你食嘅口感嘅時候咧，咁你就食唔到三種嘅味道，同埋咧，你可能食嘅時候，你會覺得陣味有啲古怪啦。所以咧，如果你話兩餸飯、三餸飯都好啦，好似頭先個 pattern 又咕嚕肉，有咩有咖喱，有黑椒雞排嘅時候咧，我就寧願咧有汁嘅咧就做膽。意思即係話，例如我係食咖喱嘅。咁我側邊咧可能會係，譬如係四季豆，又或者係嗰啲冇汁嘅餸，咁樣去到係啦乾啲嘅，咁去到撈咧，咁我就覺得件事咧應該對稱啲。你全部都係汁嘅話咧，其實你一撈埋一齊係，我覺得個 point 係唔好食啊。 好啦，咁跟住呢一個咧就要問下小白先啦。你煮咗咁耐餸，都一定煮過雞蛋啦。 有啊， 咁你有冇試過煮雞蛋嘅時候，啲蛋殼留咗喺味餸裏邊？ 哦，有， 即系 有时以前有试过，系啊， 甩咗一块半块。 即系特别打蛋嘅时候咧，你有啲蛋壳成日跌咗落去。 系啦，系啦，系啦。 我会拎咗上嚟先整噶。 你可能你唔知道噶嘛，因为见唔到咁样噶嘛。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啦，佢话如果佢食鸡蛋，即系譬如炒蛋、煎蛋咩都好啦，佢话如果咁啱食到里边有少少蛋壳喺里边咧，佢就会成份唔要。 哎哟， 佢撩咗佢咪得咯？ 撩咗都唔得，即系总之有蛋壳。 坚持， 成份坚持，成份唔要，所以呢个好奇怪嘅饮食习惯啊嘛。当然咧，我话诶都系蛋壳，咁你咪撩咗佢，咁其他冇噶嘛。但系有啲人咧就会话，只要有一片蛋壳喺度咧，佢成碟都唔要噶啦。呢啲 有头发咧，我就会选择唔要啦。 啊，系啊， 系啊，唔知点解嘅。其实头发可能同个蛋壳差唔多，都系咁样嘅干唔干净嘅程度。但系头发咧。可能個感覺上咧就唔舒服，就會令到你覺得，哎，我成隻荷包蛋可能我都唔， 真係咁樣啊嚇。 係啊，嗱，咁跟住呢個咧就有啲唔係冇嘅都有嘅，有骨或者有皮嘅嘢係唔食嘅。 呢個又少啲嘅， 即係有骨或者有皮嘅嘢係唔食嘅。 去咗皮佢，我有啲朋友咧好注重即係體脂啊嘛，即係有啲健身嘅啲朋友咧，佢食雞咧就一定唔食雞皮嘅。 係啊， 咁我同佢講話，雞皮真係精髓嚟嘅，真係精髓， 真係好味。 你譬如你食炸雞髀咁樣，你唔食 炸鸡髀个鸡皮啊， 你净系食个边个鸡？乜鸡肉？ 可能系 何必咧？ 身体健康啊嘛，即系鸡皮系比较 杂啲啦。 所以依家便利店咪好多嗰啲叫做用慢煮方法咧，整嗰啲鸡胸肉嘅，咁佢都会系咁依加啲味道俾你。但系我成日都觉得贵嘅，$25买一嚿手掌咁大嘅肉，咁你又唔够饱，你食其实你食三嚿都唔饱啦，唔好话食两嚿，即系三嚿系咩概念咧？就系$75，但系你系。佢好似好健康，但其实你唔够饱，咁你咪一样系搞唔掂，系咪先？ 因为你话讲紧冇皮咧，我识个朋友咧就系佢唔系啲肉啊，佢系鱼，佢唔食冇鳞嘅鱼， 冇鳞嘅 即系鱼线啊嗰啲佢唔食，总之冇鳞嘅佢就唔食啦。 系系， 即系要食鱼， 即系鳗鱼都唔食。 系啦，因为冇鳞啊嘛，佢就唔食嗰啲 嘅。哦，呢啲有坚持嘅，因为我有啲朋友咧，又系嗰啲水上人咧，即系岛民嚟嘅咁样。佢有講話誒冇鱗嘅魚就唔好咯，唔好 係啊， 咁啊要食海魚，要食海魚咯。嗱，你唔好問我點解，因為好有要求，係 咪啊？ 有佢咪講，佢有講一啲理論或者講一啲佢哋嘅想法嘅咁樣咯。咁但係你信則有，不信則無嘅啫。呢啲嘢都係係咪先？ 係嘅。 好啦，咁另外呢個嗱呢個習慣咧，即係我真係見過有人係咁做嘅。 係 佢話無論嗰嚿麵包。即系啱，就算你啱啱焗完出嚟，咪像卜卜咁样， 系 佢点都要揿扁佢先食。 哦， 点都要揿扁佢。 竟然系有呢啲人噶， 有噶有噶有噶。 我其实细个诶，我有啊，有呢个。 我唔小心揿扁佢就有。 嗱，我有呢个怪癖嘅，我咧 你就系嗰只人啊， 将嗰个方包。咁咧就會搓到成個拳頭咁樣， 一個波咁樣。 我細個成日都係咁嘅，不過大個咧， 即係你係猜雪球咁樣猜到佢。 但大個咧隻手污糟啊，知道？同埋咧， 細個隻手都污糟嘅。 係啦，但你細個而 係 細個乜嘢病菌都冇事啊，咪又係食得你幾咁靚仔係咪先？ 就係小華唔係㗎，譬如我嗰次咪同你講嘅，譬如棉花糖，我嘅習慣我都中意撳翻扁佢食㗎。即系嗰啲整到好大抽， 即 系 用机整嗰啲啊嘛。 我中意，我唔中意就咁食嘅。 嗰啲啊，系 即系揿翻变翻一个波咁样咯，我就摆喺个口度抡。 哦，鱿鱼丝我中意卷埋佢一嚿嘢摆。 系啦，所以啲每 即系你都有呢啲嘅喎。 系啊，有啲咩特别嘅喜好嘅。嗱，咁呢度咧就另外仲有一种咧就系话好极端啦，一啲咧就系有少少汁捞饭都唔得。 哦， 系。 另外一啲咧就系一定要好多汁捞饭变汤咁样，你先食得落。即系呢啲好极端嘅，有啲咁样嘅饮食。 我中意捞饭啊，真系。 我都好中意捞饭。 但系你用汤捞饭同用酱汁捞饭系两件事嚟噶。 系啊。 譬如话咖喱，某种程度上系个酱汁嚟噶嘛。 嗯、 但我真系见过有啲人食咖喱，特别食乌冬嘅时候咧，哇，使唔使咁多啊？基本上系一个咖喱汤嚟噶。 啊 嗯、但系佢最后真系当汤饮。 嗰味餸系咪本身就系咖喱汤啊？ 就算系咧，佢都你都唔会咖喱捞乌冬啊嘛。嗯、但你都唔食捞乌冬系应该系。舐下就算噶啦，但系佢系要即系过晒碗咁多，咁就系汤乌冬啦，就唔系咖喱捞乌冬啦，即系有啲人中意咁样食法嘅。咁所以每个人咧都有自己饮食嘅喜好或者叫做咩啊，特别啲习惯咁样，睇下你自己点样咧，最紧要食得舒服啦。 相信大家都有食过汉堡包啦，不过究竟汉堡包系边一个发明嘅呢？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たがためいつ何のち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矢の道甘さの隅すべて投げ払え「打ち止めされても」 原始的汉堡包是将剁碎了的牛肉而整成的牛肉饼。古代的塔但人有生食牛肉的习惯，后来牛肉饼传到去德国、意大利，就慢慢由生食变成熟食了。而在德国汉堡地区的人还会将汉堡加以改进，他将剁碎了的牛肉泥捞在面粉里面，整成好像饼一样煎烤来吃，还称它是汉堡肉饼。去到1850年，德国的移民就将汉堡肉饼带到去美国，逐渐就将三文治和汉堡肉饼结合了。首先他们就会将这种油炸的牛肉饼夹在表面有芝麻的小圆面包到，作为主食和点心食用，成为了接近现在的汉堡包了。当然现在的汉堡包还推陈出新，有不同的花款，不过很多汉堡包都是高油高钠，所以最好就小食为妙啦。 所有事，大到火星更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更容易。 陈大师啊，佢系陈奕迅嘅作品啦。咁啊 ，Vicky 同我哋睇睇今日嘅天气正唔正先啊，好嘛？ 好啊，同大家今日睇下天气先。今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咧就有薄雾，日间咧就会比较炎热嘅，而最高嘅气温咧系会去到30度嘅，咁就会吹微风啦，渐转咧就会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啊，短暂时间系会有阳光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咁带定把遮喺个袋度咧就比较好啲啦。咁而随后两三日咧，天气就开始唔稳定，都系咧会落雨。今朝小白都有讲啊，就系星期三开始咧就开始会有啲唔稳定啦。咁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6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5，系属于低至中嘅。 嗯，咁啊，大家擦防晒啦，有太阳啊。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间。 投资 O to O。 早晨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啊美股嘅表现啊，咁啊道指咧成个礼拜去计啦，道指、标指同埋纳指咧分别累计都系有一定嘅升幅嘅，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咁啊道指收市咧升143点，标指咧升标指跌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都跌嘅，跌42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要跌嘅，咁不过值得留意啦，我上个礼拜系咁同大家报个金价啦，金价继续处于高位啦，另外。纽约期油上个礼拜亦都升超过2%，看来金和油今个礼拜都有机会行得好一点，生活朋友就可以多做功课在这个方面，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10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啊，继续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Jody 喺度嘅。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多位。 我记得咧，即系上次就同我哋有倾过咧，就系家长啊，面对住啲小朋友可能十分九唔应啊，叫佢做功课唔做啊。最惨系嘴藐藐，咁啊 眼啤啤，口中念念有词， 系啦，唐僧咁样念词，咁啊搞到咧即系家长个心咧就唔舒服。咁啊 Jody 都好好解释咗咧，就系、是。点解特别嬲呢？因为直接咧系攻击家长自己嗰个尊严啊！ 小朋友未必系专登嘅，但系有意无意 系啦，咁啊即系无心插柳咁啊，笃中你嘅要害咁，咁所以家长咪兴咯。好啦，咁啊即系个原因系咁样咧，就咁我哋有冇办法去解决啊？或者处理得唔好嘅影响又会去到边咧？ 影响上次都提过啦，亲子关系啦，爸爸妈妈好多内疚啦，甚至小朋友照板煮碗啦，去处理翻一啲咁嘅问题嘅方式啦，去爆发啦。我明白家长很多时候嬲，但我想用两个字试下拆解先，试下拆解。 好啊， 怒咧，怒愤怒个怒， 愤怒个怒， 愤怒个怒字上面一个怒，但系个怒下面一个心。其实如果我哋嬲嘅话，怒咧个心成为。即係個奴隸，我哋個心成為奴隸，我哋想唔想咧？ 係唔想啊，因為個心都俾個奴隸踩住陰功咯。 好啦，咁第二個字咯，我忍你，我忍你，我忍住你，忍字， 刀刃個刃， 刃下面係個心。 心， 你個心有把刀扛住你喎，嗱， 傷心啊！ 唔單止傷心，你好難頂嗰啲 流血添啊！哎呦， 嗱，所以怎忍係冇用嘅。嗱，所以我今日呢個時段想分享少少咧，爸爸媽媽你嬲，我覺得係正常嘅，但係唔好成為。奴隸，唔好成為嬲嘅奴隸。咁點樣幫自己即時去冷靜落嚟？我上次都提過咧，如果你 小朋友嬲嘅时候咧，你真系唔好救个小朋友住，你救咗自己先，你搞掂自己先。 深呼吸，深呼吸。 唔单止深呼吸嘅，有一阵再讲下。即系你帮咗自己咧，其实大家都好，但系你帮即系忍唔住嘅话咧，真系两败俱伤嘅，即系揽住一齐嘅。嗱，我想有少少技巧同大家分享。我分三部分讲啦。第一部分咧就系即时杀制。爸爸妈妈，你对住小朋友任何嘢激亲你，你要即时杀到制。嗱，点样即时杀制嘅咧？有几样嘢大家留意。我由头讲到两脚啦嘛。首先讲直眼先，小朋友喺你面前激得你好嬲，第一样嘢，你唔好直接望住小朋友对眼， 目露凶光，千祈唔好。 系啊，因为眼神系互相带动对方嘅情绪噶。当小朋友一个小朋友，你好嬲咁啤住阿妈。 哦，系啊，系啊。 阿妈唔会冇嘢噶。 系啊， 因为你啤住我，我只眼系会透过你嘅眼神系带动我非常之嬲噶。 所以嗰啲演员。识得用只眼做戏嗰啲就好犀利啊，带动情绪啊。 系啦，当然啦，今日而家唔系演员啊嘛，系真啊嘛。所以第一样嘢，唔好直接望住小朋友对眼，但系咁你都要望住小朋友讲嘢噶嘛。我就建议第一样嘢，你望住小朋友一个所谓 T 字位。 哦，即系眼眉。 眼眉中间嘅位就唔好直接望住对眼，如果唔系咧，系真系个眼神会带动你。好，第一样嘢就系对眼。好，第二样嘢。就是把嘴，嗱把嘴咧就可以做大事，都可以令到成个森林冇咗噶。嗱有几样嘢，第一样嘢，你把嘴会闹仔，嗱哪个父母不闹仔？但系你闹仔得嚟，谨记你把嘴讲嘅嘢咧，唔系攻击侮辱嘅小朋友，而系闹件事。 哦， 譬如我举例，嗱小白，我最你快啲执翻啲玩具，你唔执会扑到人，我就讲一件事，而唔系侮辱针对嘅人。小白你最衰、最蠢、最冇用。嗱，如果系后者嘅话咧。小朋友有反应嘅，你佢受到攻击，个人受到攻击咧，佢会反弹噶。 咦，我真系听过类似嘅例子，就好似有啲可能有啲家长攞翻执玩具咁例子啦，就话你蠢啊，你冇用啊，连执玩具都唔识。其实佢唔系唔识，咁但系相反咧，可能家长就用 Jody 嗰个例子就话到你快啲执翻啲玩具啦，如果唔系你棘亲人啊。 冇错，我讲个事实就唔系用一个针对对方作为一个闹嘅内容咯， 千祈唔好人身攻击。 好啦，嗱，第一样嘢，把口闹嗰个内容嘅问题，第二样嘢。把口闹得嚟咧，你个声线嘅控制，因为你试过闹仔，你知噶啦。你只会不断扯高把声，但系最大问题，声线就系同个情绪互相扣住咗嘅。声音越高高涨，你嘅情绪越高涨。所以我又唔系叫你好似玩下玩下咁闹仔，你冇可能嘅事。第二样嘢就个声线系要 firm， 唔好俾佢扯高。咩叫扯高咧？你最衰啊你啊！呢度扯高 firm。小白，我讲咗啦。请你快啲而家即刻去执玩具，呢叫 firm。OK， 第二样嘢，把嘴要控制，唔好将个声线扯高。OK， 好，第三样嘢都系把嘴嘅。可能我唔知有小朋友有冇听过咧，坊间都可能教啲家长，喂，当你嬲嗰阵时咧，你自己数十声。数十声咧，某程度系帮你透过数去缓和情绪。但系如果你真系试下数十声咧，就出现一个问题。你试下即刻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秒都唔够，所以我就建议家长，如果真系用把口去数嘅话咧，第一，你唔好数一至十，起码一至三十。第二，唔好直接数，系倒数。有咩分别咧？你试下。三十、廿九、 慢啲噶嘛，系啊， 廿七、廿六。好甩咳噶！你犯法，我数嘅时候，我系成个心思去咗，真系要数 分散咗自己嗰个激嬲嘅情绪。 因为分散咧系帮你暂时唔好对住小朋友，帮自己安稳一个嘅契机嚟嘅。所以一至十咧，基本上太快嗰两秒系冇用嘅。如果你系比较长少少拉长，而倒数甩甩咳咳咧。是更加進一步幫你能夠安靜落嚟。 想攞多啲時間可以倒數英文添。 可以，我有個家長同我講：阿姑娘，你三十，我唔得，我起碼一百倒數啊！咁唔緊要啦，適隨轉變啦，呢個。適 隨轉變啦，呢個就。 適隨轉變。OK， 好，第四眼仔、嘴仔，跟住隻手仔。當小朋友喺你面前激得你好嬲嗰時候，你唔好睇少咗十隻手指仔。呢十隻手指係可以做大事。最常見就係拍台拍凳啦，掟嘢啦，甚至有家長攆手就。打个小朋友啦，所以呢十只手指系随时会出事，所以我成日叫家长讲，当个小朋友真系喺你面前激得你好嬲时，你一定要安置呢对手啊，即系呢对手咧，无论你插袋又好，你即系坐住只手又好，或者你喺屋企个扶住个扶手，捻住个扶手柄又好，揽住个枕头都好，系要安置只手。当然有家长又讲，姑娘我翘埋只手得唔得？ 嗱，冇问唔得嘅。如果你屋企，我当然建议你最手反正摆前面嘅，不如揽住个箍笋，个杀伤力冇咁大。但如果你喺街，必揾个箍笋啦。咁与其只手两手肥肥，不如你都系翘埋只手 lock 住佢好啲，以防万一系嘛？ 危险啊，危险呢、啊這个。 系啦，好啦，眼仔、嘴仔、手仔，跟住讲埋只脚仔。一个大前提，如果小朋友嗰刻系冇危险性，我真系建议家长唔好再对住你个仔行开。行去边咧？嗱，喺屋企你咪入去饮杯水，又去厨房，或者去洗个面，入厕所，再唔系真系好气顶，咁你咪入房咯。入房揾个枕头揼下咯，就唔好对住小朋友，因为你越对住咧，系其实无助于系缓和大家个情绪嘅。OK， 暂时行开下，而且暂时行开咧，妈妈系有一个空间俾自己。比较冷静理性啲谂嘢，好嘛 ？OK， 嗱，第一 part 去自己即时去帮自己安静。嗱，唔系教个小朋友，我都系强调阿妈你自己做，好冇？好啦，第二 part 啦，我假设小朋友真系入咗厨房饮水，入咗厕所洗面啦，有一个独自空间时，第二 part 要做咧，请你个脑仔嗰度做少少功夫。嗱，如果你个脑嗰刻唔做功夫嘅咧，我真系写包单，你喺厕所出嚟咧就立刀立剑噶啦，系咪忍唔住？好啦，喺个厕所做咩好咧？我叫一个 gap 嘅时间啦，正面咁去谂你嘅小朋友，同正面去谂你自己。嗱，咩叫正面咧？谂我自己先啦。阿仔咁激我，我嬲都好正常啫。任何一个阿妈都正常啦，系咪啊？我已经尽咗力噶啦，咁个仔唔听我话，我都冇计噶。嗱，呢啲叫正面，你叫放过自己点都好，要正面去谂自己。调翻转头，如果唔系咁谂，系啦，我叫佢都唔听，原来我真系唔识做阿妈噶。嗱，你咁谂咧？我真系写包单，你喺厕所出嚟 咁、哦、就有个心态就系、是、好，我出去再嚟过。 冇错啦，嗱、啊，所以一定要正面。 如果系咁嘅话咧，入住房又好，入厕所都好啦，系变咗入去回气啫。 冇错，回 气就唔系入去休息同转换情绪。 我唔系叫你入去休息， 系啦，你好似擂台咁样，你叮叮叮咁样， 有个空间俾自己冷静去谂一啲嘢， 转一转嗰个气氛都好紧要 嘅。你谂咩咧？就要谂正面嘅。好啦，点样正面谂个小朋友呢？小朋友俾阿妈闹，个个小朋友都会发晒猛疹噶啦。你叫佢即时做功课，佢唔做，佢梗系会发猛疹噶啦。你会话佢，咁个个小朋友三岁、五岁都系咁嘅反应嘅。阿李姑娘话，个个都系咁样噶，系、嘛？第二样嘢，我成日叫啲家长日一得闲无事要储多啲粮，咩粮呢？你个小朋友有啲好嘢 哦， 啊，佢帮阿妈拎餸，佢帮阿爸掹白头发唔收钱， 洗碗啊， 洗碗啊，啊，一支持，平日入多啲。当你喺厕所呢个冷静嘅时间，正面去谂你小朋友。 诶、哎，我谂到个办法，即系阿爸阿妈可以一齐做，就系、是、通常譬如阿爸同个仔，诶，妈妈未翻屋企啦，咁啊，可能知道妈妈差唔多翻嚟，就叫定个仔，嗱，你出去。帮妈妈攞嘢 系啦， 咁嗱呢个好嘅记忆咧就摆咗喺妈妈嗰度， 冇错。 调翻转，其实都一样。譬如阿爸出去做嘢辛苦啊，跟住个就话阿爸翻嚟啦，你准备定拖鞋，准备定杯水，咩都好。咁呢个好嘢咧，好嘅画面咧，就收咗个阿爸嗰度啦。 咁啊，阿小白开始明咩叫上梁入顶 啦， 明白？因为你喺个厕所嗰时咧，第二样嘢你谂一谂小朋友正面嘢，原来以前做咗好多好嘢。咁你对于头先嗰个咩叫佢唔做功课咧，你相对咧就冇咁嬲噶。因为原来小朋友好多好嘢噶，话佢嗰日都同我即系斟水俾我饮，又帮我拎餸，呢、个都算乖仔。 帮我揼骨啊咁 样，呢次即系一次半次咁，咁你会欢呼好多嘅，好吗？嗱，喺个厕所时第二 part 要做就系、是、自己个脑头脑上正面去谂嘢，好吗 ？OK， 好啦，当然喺个头脑上再用一样嘢问自己啊，反正喺厕所。我做咩咁嬲？我嬲咩咧？嬲有冇用咧？ 嬲冇用啊！ 而我嬲佢当中，头先我咁激烈，会带嚟咩后果咧？嗱，因为你一定有个空间俾自己静落嚟沉淀，你先可以反问到自己呢啲嘢嘅。嗱，头先阿姑娘讲几样嘢，如果你个厕所能够反问自己嘅话咧，我写包单你出嚟咧系冇咁嬲，一定缓和咗好多啊，好嘛？好啦，第三 part 啦，嗱，我当你喺厕所真系已经安静完啦，出嚟再面对翻个小朋友嘅时候咧。第一样嘢望望小朋友 OK 未啦 ？OK 咧就大家重新对话。如果唔 OK 嘅话咧，都容让个小朋友去安静下先咯，先至对话咯。讲翻头先嗰件事。 咁大家都系要听一听阿 Judy 讲啦。其中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嘅就系头先一句就话嬲有冇用？呢句我都成日谂嘅。 但系一定要你安静到，你就有机会先谂到 嘅。嬲我解决唔到问题嘅，大家笑住去解决吓，一家人融融洽洽最紧要。 冇 错 ，Judy， 好，唔该晒。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 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啦。 疫情之下，好多人养雀仔，特别是鹦鹉啊。鹦鹉有不同的品种，它们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不同品种的鹦鹉，它们的智商都不是完全一样。不过很聪明的鹦鹉，它们的智商是可以相当于一个4至5岁的小朋友的。很多主人都会将它们视为宠物鸟，留在家里养。不过很多主人都不知道，这么聪明的鹦鹉是不可以长时间地留在家的。他们就好像一个很活泼好动的5岁小朋友，假如长时间被锁住，又或者是一直困在笼里面的话，没人陪着他，他们就会变得很不开心，情绪焦虑紧张，甚至是会想为了吸引主人的注意而导致开始有咬甩羽毛的动作和习惯出现。其实他们都很需要主人的陪伴、放电和出街的。不过同佢哋出街嗰阵咧，就记得要上链啦。因为飞走咗嘅话咧，佢哋喺野外系会遇到好多问题同埋危险噶。其实无论系养乜嘢宠物都系，作为主人嘅我哋都要多啲了解佢哋嘅需要，俾合适嘅环境同埋足够嘅陪伴。讲到尾都系要将心比心，用爱去照顾佢哋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声再见，再应对新一天试炼。活为过一天，循环在生息中应变。要奋斗为谁奉献？每天清水一般偶遇。 郑秀文的作品啊，琴日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啦，《我这样活了一天》，咁嚟自电影《流水落花》的作品。钟哥系咪中一半啊？吓， 一半啦，最佳电影啦，《给19岁的情书》啦，男主角是青云。呢、我冇估中啦，我系话阿秋生啊嘛、女主角我都话郑秀文攞咗一半啦，果然攞埋嗰一半啦， 好开心啊！ 系啊，咁另外新演员就系、白日青春嗰位小朋友 林乐， 系啦，林乐啦，咁呢个我又系未能够猜中啦，咁但系最佳剧本我中咗啦， 系啊系啊， 都系盲探大神探大战啦，系咁同埋最佳导演落咗喺韦家辉手里边， 系啊，咁啊唔紧要，同其他演员一样，下年再接再厉，系啦，俾心机， 神光追踪31。 追踪31咧，星期一嘅早上，等我都打俾阿畅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我知道今日夜晚咧，咁啊7:30嘅时间有创科梦工厂，但系个梦工厂系边一个界别嘅梦工厂咧？ 嗱、啊，咁今集咧就系、主角啊，系呢个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嘅教授啊，李丹教授，佢咧嗰个工厂咧系主要研究呢个语音识别危技术嘅。咁、李教授咧系电子工程学嘅教授嘛。咁佢研究对象好特别，系呢个广东话。咁啊，系啦。咁佢认为咧，广东话咧比起其他主流嘅语言研究咧好困难嘅、因为好多人都唔知道你做紧乜，因为好多人都听唔明啊。咁啊，广东话有九音啊，再复杂啲啦。 系啊。 咁啊，但系佢过去咧30多年嚟咧，佢咧专注研究呢个语音识别技术。 咁佢最想做嘅做乜呢？原来帮助嗰啲呢，因为病啊，失去说话能力嗰啲病人呢，能够留住佢哋把声咁话。係呀，好伟大呀，讲佢 好伟大。 即係嗰啲喉癌病人啦，佢哋失咗聲啦，咁啊，佢嘅團隊咧就利用呢個語音合成技術，就結合人工智能啊，只要嗰啲病人咧輸入文字，就可以用翻佢哋本來嗰個真人嗰把聲去發音。 哇！呢個即係對你都話係一啲喉癌病人啦，對佢自己嘅病人本身啦，同埋對病人嘅屋企人嚟講咧。是一个好大的安慰嚟嘅呢个。 是啊是啊。咁啊即係好有意思嘅研究，咁亦都好有意思嘅一位教授。咁啊想认识佢呢个人多啲，同埋认识佢呢个科技多啲嘅话呢，记得今晚七点半啊，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啊。 嗯，咁啊更加要睇啦，因为系我哋即係本地嘅一啲学者啊，啲智者去到研发緊一啲好人好事啊，咁大家留意住七点半钟啦。另外八点钟嘅时间呢有哲学厅喎。 冇错，大师对谈，咁啊对上几集咧，我哋都集中讨论下呢个孝顺父母呢个道理噶嘛，咁啊多你即系两位大师主持人咧，每一次都系揾一啲中国古代嘅经典嘅句子去同大家引经据典去讲下孝顺啦，咁啊原来咧今集啊佢用呢个西方嘅文学都有噶，就系呢个古希腊雅典著名嘅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佢曾经原来讲过一句说话。都是讲的是孝敬父母的，咁啊，即系我哋从中可以知道咧，尊敬长辈、孝顺父母呢个文化唔系净系得华人独有嘅，喺唔同社会文化里边都有。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八点钟要睇大师对谈啊！ 啊，呢个系好重要啊吓，咁啊学习一下，即系自己对父母系点咧，下一代对自己其实好似我咁啦，对自己又会点咧？我有阵时都会惊噶，我对我阿妈唔好咧，我个仔又看在眼里。 哎呀， 呢啲即系两个字咩啊？心寒嘅就系咩咧？报应啊！呢啲千祈唔好制啊！所以咧，对阿妈好啲。我个仔啊睇住嘅时候咧，第日啊我自己安享晚年啦。 冇错，冇错。 好，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咧，咦，马拉松游世界呢个好睇、哦。话说咧，上个星期嘅时间，我都见到有香港嗰啲叫做本地嘅跑手啦。咁啊，我唔知系比赛定系佢个人兴起啊。咁又跑咗去边咧？咁啊搭飞机就去咗呢一个冲绳就环岛跑，因为嗰啲一次过跑几百公里嗰啲人嚟嘅，咁啊好犀利啦！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嘅马拉松啊，游世界又系点样嘅节目咧？ 嗱，呢个节目咧个主持人啊叫长跑侠鲁尔，佢系一位西班牙嘅长跑手嚟嘅，佢跑友嚟嘅，佢亦都一个好有趣、好风趣嘅人嚟嘅。佢咧就呢个节目咧好多集啦，咁佢会周游世界，每一集会去一个地方，去揾嗰个地方咧最奇特、最艰苦同埋最极端嘅比赛。咁啊，从佢唔止去跑嘅，佢跑之前咧，大家会睇到佢一啲。集训啊，练习啊，认识当地人嘅过程。咁啊，从个跑道上面咧，我哋认识唔同嘅文化，亦都认识下嗰啲好艰难嘅啲赛道啊。咁啊，今集咧佢会去到泰国，咁咧阿长跑侠鲁尔咧去到泰国嘅上岛，迎战一条咧喺个密林里边，喺深入咗个森林里边嘅一条跑径。咁啊，佢仲要喺高达90%嘅湿度底下作赛。咁啊，大家想 好辛苦，好辛苦。 系啦，睇下呢个长跑侠佢究竟有啲咩遭遇咧？咁啊，今晚十点半要睇呢个马拉松游世界啊！ 好，大家留意住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唔该阿昌，唔该小白啊，同小白讲下呢、這个，哇，相对湿度100%喎，即係如果你話喺嗰啲場景嗰度跑步咧， 係、哦、啊係啊， 都好辛苦喎、 啊，好辛苦啊！ 你吸嗰啖氣根本都唔係好落得到去， 棘住咁樣。 係啊，所以大家做運動嘅時候都要留意天氣嘅變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前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考察香港期间，接触面广阔，包括整个建制架构，亦都有同民间接触。 夏宝龙提醒大家，而家社会稳定，但系亦都要居安思危。如果社会充满矛盾，会好难搞，亦都令政府唔能够做到想做嘅事。认为带出嘅信息正面。谭耀宗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提到，夏宝龙部分会面闭门进行，能够令到与会人士畅所欲言。佢亦都听到有反映话，夏宝龙嘅说话坦诚直接，会官腔同埋讲客气话。对于夏宝龙曾经提到游行并非表达利益诉求嘅唯一方式，谭耀宗话夏宝龙并冇表示唔俾市民参与游行，但系要提防唔好俾人借呢一种形式挑动其他政治目的，认为系温馨提示，相信执法部门会小心衡量。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话，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取决于北京的行为，包括台海问题，形容在台海发生的任何事对欧盟都意义重大。确诊新冠病毒的博雷利透过视像方式在日本轻井泽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发言，说中国越来越具自信，但是有需要继续跟中国接触，并且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寻找应对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他将中国形容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欧盟倾向这三种关系中的哪一种对华关系取决于北京的行为。中国外交部早前说，中欧应该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增进互信，克服干扰，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美国阿拉巴马州戴德维尔市发生枪击案，造成四个人死亡，28人受伤，部分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六晚，一个舞蹈室当时举办一个少女的16岁生日派对，受害人主要是青少年，包括那个少女的哥哥。警方仍然在调查事件，但是未有透露枪手是否已经被击毙或者拘捕，只是说当地社区不再受威胁。总统拜登在社交网站回应事件，说枪支已经是美国儿童的头号杀手，不断上升的枪支暴力数字令人愤慨和不可接受，再次呼吁国会加强枪械管制。根据统计，美国在周末发生至少7宗致命枪击案，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36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7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2.2跌3.2，阿里巴巴93.35跌1.15，中芯国际24.4升5毫，建发国际集团27.15升1毫，友邦保险83.8跌7.5，京东集团144.6跌3.1，美团128.9跌6毫，快手52.5毫半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4.01，瑞士法郎0.896。 加元 1.337， 人民币 6.881， 英镑对美元 1.239， 欧元对美元 1.097，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9。 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4点，跌18点，港金报1875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1.48美元，卖出200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黄泥涌峡天桥去翻洪隧方向，近住马会大楼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内。其他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过回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多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交易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在蒲岗村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是多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马场。封路情况，为配合工程的进行，由早上的10点去到下午的4点，青屿干线来回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至马湾高架桥之间的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だがためにつなぎ打ち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 来自动漫《鬼灭之刃》刀匠村篇在四月头的时间已经正式开播。今次作品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同样都是找来 Mire 加上 Man with a Mission 他们的合作。Kitsunano Kiseki 成为片头歌曲，也都成为我们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的排台作品。今日星期在我们的推介入面，也都找到这一首合唱之作 Mire Man with a Mission Kizunaru Kiseki 半之奇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 5% 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慧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上夫教子，女儿渐长，沈慧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同丈夫盛光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十。餐厅食肆这些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吃东西的地方，但是不一定，亦会附上另一种功能，例如约会，约心仪的伴侣去餐厅用餐，吃东西可能是第二目标，摆在第一位当然想互相了解，多点沟通。所以很多喜欢吃东西的人选择餐厅，除了要食物美味之外，气氛都很重要，吃埋它的环境，环境好，食物都好似美味啲。当然亦有例外，正如有电影话斋，座位有咁窄得咁窄，坐得冇咁舒服，食完自然快啲走，咁就可以做多几转生意。有时候去一啲大型咖啡连锁店，你会发现好多人唔一定係飲咖啡，喺呢度叹咖啡反而唔係主要功能，多数坐在这里的都是做一些喝咖啡以外的事，例如跟朋友聊聊天，约相关目标畅谈保险，甚至开会上堂，应有尽有，各色其色。我都有去这些大型咖啡连锁店的习惯，在那里喝咖啡是需要不是必要，因为如果你不 order 翻杯咖啡，很快会有人问你，先生你想要什么啊？早两日又在那里做事，对面坐住两位十几岁的女孩子，每位都占用了整整一张台，台上面放满电子产品，包括一部大型手提电脑，前面再放一部平板电脑，旁边摆了两部电话，头上戴埋耳筒，这个设定，这身造型果然吸引眼睛，望住他们非常好奇，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东西呢？咁啱喺隔篱台有两位长辈面对面坐喺度倾偈，形成好强烈嘅对比。两位年轻女孩子都系戴咗眼镜，眼球转动得好快，不断游走喺四个 mon 之间，手指移动速度奇高，而且只系移动其中一只手指。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觉嗰只手指真系特别长啲，令我谂起以前套电影《E.T.》。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应该是同一时间通过手提电话跟其他人聊天。对上一次见到这么繁忙的景象是在看特务电影，汤告老师要短时间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才会做这么多事。噔噔噔噔噔噔。两位小妹妹生活节奏之快，不是普通人跟得上。至于两位阿叔，四目交头，气定神闲，慢慢倾偈，台面完全冇任何智能产品，同一个空间，两个年代，两种生活模式。望翻自己， 有一本簿、日志笔、一部智能电话。我仍然保持住要用纸笔写嘢嘅习惯。可能我而家身处紧已经唔系年青，但系又未算系阿叔嘅年代咧。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常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欣然？同到每一天，明白你今天的那笑面，明日变化，青春中失去，我仍真心，痴痴的一颗心仍照旧，明日也许观天上月球，明个穿梭的一飞冲天去，携手再行，漫步星空每天，唉，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常伴我身边，情怀未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明日也许观天上天月球，明个穿梭的一飞冲天去，携手再行，漫步星空每天。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常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声。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欣然？同到每一天，情怀未变。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Fusion 菜呢，我覺得其實都幾值得試嘅，因為唔同嘅年代呢，都係因為 Fusion 菜而令到料理大家食嘅食物呢，個味覺上得到一啲新嘅刺激，從而令到大家呢有種新嘅口感，同埋品嚐到啲新嘅味道。咁所以我覺得呢，不斷咁去 Fusion 啲菜式嘅話呢，其實肯定係一件好事，即係有進步嘛。係啦。咁但係傳統呢又唔可以抹殺佢喎。傳統呢即係一啲可能餐廳佢哋做翻啲傳統嘢，其實我都好中意嘅，因為你唔可以淨係單純 fusion， 你亦都要做翻啲傳統嘅嘢。 所以我哋上次飲茶一見到古法嗰兩個字咧，就吸引咗啦， 就開心啦。 古法 冇錯啦，係啦。咁啊，而家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啲 fusion 咧喺飲品上面都好多新嘅嘗試啊。特別喺呢個喺內地，我見到都幾得意，拎出嚟同大家開心 share。咁係咩嘅咧？咖啡啦。咁咖啡我都覺得幾 OK 嘅，咁但係佢有幾種唔同嘅材料呢，原來佢哋都幾鍾意嘗試。好啦，第一咖啡呢，就我哋平時有陣時都會加啲薄荷葉喺度啦，一兩塊點綴下又好，或者有少少味帶出嚟都好。佢哋今次呢加芫茜落去，變成芫茜咖啡。會唔會試呢你哋？ 唔會。 唔會。 即是你上次讲的加嗰啲咩油落去话， 橄榄油， 橄榄油我都唔得啦， 橄榄油都唔得， 系啊。 芫茜你中意， 我中意食芫茜，我中意食芫茜， 中意但唔代表一定要加落去噶嘛。 系啊，唔中意加落咖啡。 你中意嗰个人都未必成日喺你身边啊， 好哲学。 大家做 呢个系嘅， 你中意嗰个女主角都未必系琴日嘅最佳女主角啊！你中意个男主角都未必系琴日嘅最佳男主角啦、啊。 即系嗰部电影又未必系陈迷嗰部。 系啊，即意思系咁，意思系咁咁啊。不过加袁西，我觉得系纯粹嘅 gimmick 嘅啫。但系调翻转头，袁西冲。同埋姜咧，三樣咧最應該加落咖啡應該係 姜 嘅， 係啊，有嘅姜有嘅， 係啊，姜有姜黃啊，因為有、哦、姜黃係 super food 嚟，因為係、 哦、 啊係啊，就通常加姜黃多啲嘅、嗯。 姜黃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拎去同啲雞一齊去煮，跟、住就譬如炸雞啊，咁你可以好容易就帶出雞嘅味同埋姜黃，即係兩個味其實都好 match。 即係蒸條魚都話要落片姜噶嘛， 係啊， 姜都幾有用啊， 係啊 ，Terry 成日都話姜好嘢嚟㗎，雖然成日都話有一個説法就係話食姜咧就要睇時間嘅，就夜晚黑食姜又話又話讀個砒霜，嗱呢啲傳統智慧啊，唔好 challenge 咗，我都係傳統智慧咁講嘅啫啊， 所以個個都以為我有好多㗎，所以啲人經常問我 夠唔夠啊？你夠唔夠啊？你夠唔夠？ 我够啊， 辣唔辣啦？辣唔辣啦？ 好辣嘅！ 我咩年纪啊？ 系啊， 越老越啊！ 好嘢， 好啦，继续睇埋啲咖啡。咁除咗原西咖啡之外啦，另外一种咧，富乳咖啡 唔得， 又唔得啊？ 接受唔到。 富乳咖啡大家可以试， 大家好似好保守咁样，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要， 好保守，搞唔掂咋？ 我会尝试去试下嘅，但我觉得自己都未必会中意， 系 好似捞埋好奇怪。 嗱， 系啊， 如果你讲开富乳，我唔讲咖啡住，富乳茶面包你得唔得？ 我都 OK， 富乳茶面包、茶方包，你得， 但系一细嚿咯，真系细细嚿就已经可以食到一大嚿面包。我食面包嗰、那个。嗰、那個兼容性咧，其實幾大嘅，因為其中一個麵包嘅食法，我好中意就係雪糕加麵包，即係雪糕球揾個麵包夾住咁樣，即係之前都有介紹過。 咁甜啊嘛，好似砂糖咁樣。 同埋佢食落個口感好喎，佢亦都可以當一餐啊。咁呢個我覺得幾好。咁啊，腐乳夾麵包我得喎。 但係咁所以你應該可以接受到腐乳加咖啡啦。 又未必， 又未必啦，即系都系唔得。 因為麵包咧，你本身甜甜地噶嘛， 中和啲啊。 係啦，咁但係你咖啡咧。你飲落去嘅時候，本身係如果唔係酸種咖啡就梗係酸啦。但如果係普通咖啡嘅，你都加咗嗰個腐乳喺入面嘅話咧，我好難想象嗰、那個，我覺得似係落錯嘢多過似係特登去溝嘅出嚟， 以為落方糖，點知落 我下次試一試， 落咗轉。 不過我就唔會咁樣落嘅，我下次試一次。我食完呢個椒絲腐乳通菜之後，即刻飲啖咖啡，我睇下頂唔頂得住先。 係 喎、啊，如果 OK 嘅，我咪試下撈落去咯。 你唔好吞住先， 係啦， 你唔好吞住， 含一個喺度攞嘅。 試下個口感， 攞下先。 可能腐乳啊，夾到紅酒咯，因為都係發酵類似芝士。我估咋？ 其實鍾哥都應該會幾中意，譬如納豆你都中意食㗎。係 係。 唔係喎，即係如果紅酒咧，我話極其量就係皮蛋咯。 係係。 因為皮蛋個嗰個口感同個味道有啲似芝士啊嘛。咁但係即係極其量係咁樣嘅配搭咯。 哦。 但係腐乳我就未試過，下一次試下先。 揾機會啦， 揾機會。 你又揾一次食完椒絲腐乳。 通 菜 又唔吞住，饮啖红酒先。 红酒 个菜你食咗先，留翻啲腐乳就试呢、這个试呢个拼。好啦，仲有一个，就头先钟哥讲嘅皮蛋。皮蛋加落去呢一个嘅咖啡上面咧、 啊， 其实出奇地咧，大家咧都几受欢迎。 呢个我有兴趣试，反而呢、這个有啲兴趣试，可能我接受到皮蛋加红酒啊。吓，咁我呢个可以试下。 因为嗰啲皮蛋咧。仲切剁剁剁剁細細粒細細粒嘅，咁佢哋話到嗰個口感第一啦，皮蛋嗰種醃製嘅味道咧，同咖啡佢哋話，咦原來都撞得都幾 match 喎。好啦，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皮蛋咧，佢切到一粒粒嘅時候咧，有啲似珍珠，珍珠咖啡，而家係珍珠皮蛋咖啡嗰個 texture， 所以佢哋咧就覺得呢個亦都係佢能夠紅嘅原因。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咁今日 Ficky 要同大家分享乜嘢呢？就系、是、大家最近有冇发觉啊？就系、是、多咗蚊啊！ 系 飞来飞好多蚊，我琴日咧，即系成只小腿都系蚊烂咁样啦。 系 啦，咁我想教大家今日咧整一个 家用版嘅自制艾草蚊香。 哦，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好平嘅啫，只要我哋咧去呢一个药房买10蚊已经一大袋艾草。 艾草系啊， 系啦，同埋艾草咧点解好咧？就系、是、因为如果你有养诶猫猫狗狗啊，同埋小朋友都系闻得嘅。咁、 嗯、 其实点样做咧？即系其实只要攞咗嗰啲叶啦，你搣咗啲粗嘅款啦，然之后放落去一个盅里面咧，你攞住佢加啲水，磨， 加啲水先啊。 系啦，加啲水嘅，磨到佢变咗一个蓉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好简单，就系攞一个纸皮或者你嘅胶片咁样啦，就接咗喺一个三角嘅锥形，即系好似雪糕筒咁样。 系。 然之后就塞佢落去。 哦。 然之后压走多余嘅水分。 嗯。 然之后自然风干。 哦，等等先 ，sorry， 我想问喺药房买呢个艾草，唔系买干身嘅。 系啊，干身佢一俾你，同佢讲话要艾草， 咁点解仲要压到干水咧？我唔明呢、啊这 个。即系咧，啱啱话咧，攞咗去磨咗粉啦，然之后加水磨嘅。 哦， 系啦，佢入边要有水嘅，你先可以整到佢变成其他形状咁样啦嘛。 哦，明白，即系可以整到一粒粒咁样系嘛？ 但系锥形点解要锥形咧？就是、因为易点啲，你点个啄啄、哦，如果你点个波，即系如果搓咗个波出嚟，好难点。系啦，咁点解要压出多余嘅水分咧？就是压出多余的水分是能够令到个艾草垫得耐啲。 嗯， 系啦，如果你 有水又难搞啊。 系啦，有水就难搞。咁但系有啲人话：哎呀，我唔系好中意有艾草味，咁可以点算呢？其实我哋可以加一啲香薰精油。 嗯， 即系譬如你中意呢一个嘅柠檬味。或者薰衣草味，又或者是其他你觉得香嘅玫瑰味嘅精油，咁你就可以喺加水磨嘅时候咧，就可以加埋落去啦、 嗯。不过呢个精油都要即系顺带一提啦，即系要小心，因为有个 chemical reaction 嚟嘅、嗯。因为艾草本身咧，即系喺中医角度，你有听过艾灸啦，系咪先？咁都系用艾草嚟做一啲治疗嘅，咁、嗯、即系佢有啲能力啦，系咪先？咁当 A 能力加 B 能力嘅时候， 会 出咗 C 能力 咧？ 嗱，呢个就不得而知啦。所以咧、嗯，即系大家揾翻啲专业啲。嗰啲香薰调制师可能有机会帮到你，但系咧驱蚊咧呢样嘢我就赞成嘅。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咧呢个艾灸，啱啱阿 O 都有讲，其实而家好多狗狗咧都会用啊，治疗只脚好有用。因为我有朋友真系嘅狗狗试过， 即系去睇中医咁样。 系啦，去睇中医，咁佢就用呢个艾灸咧，令到佢本身行唔到啊个后脚，咁跟住之后熏完之后咧，佢真系行到。咁所以呢一个咧系真系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系，不过唔同人唔同嘅、 啊。 我知道 狗 每只狗仔都系不一样嘅， 系啦。 狗仔又唔同，因为有啲系啦，因为艾灸有好多唔同嘅治疗嘅方法嘅、嗯。就算中医嘅角度睇人啊、嗯，即系我唔好宠物我唔识啊。 系啦，人都唔同啦。 喺人嘅角度咧，即系艾灸嘅治疗都有要相对要用药啊、嗯，或者份量系点啊。咁我揾翻啲专业嘅中医啊，理疗师帮你啦。 对小朋友真系好，唔、系对小朋友对啲狗仔真系好。我以前咧，我都有睇嗰啲艾，即系针灸，跟住烧艾啊嘛， 烧艾草系啊。 唉，即系而家因为贵啦，咁啊好多年冇睇啦。咁而家养小动物都可以有呢啲。 其实依家啲保险都包埋啊， 冇得 唔使唔开心、啊。 有中医可以有嘅，有嘅有就真系有。不过呢啲就涉及好多唔同 product 嘅嘢，唔喺度讲啦。系啊， 其实而家中医好多人咧都系真系注重多咗，同埋了解多咗，亦都系会系。即系譬如唔舒服啊，都会选择系睇中医调理身体。 系、嗯、啊，咁除咗呢个艾草之外咧、嗯，其实咧香茅咧、 嗯、 都系一个几好嘅驱蚊嘢嚟嘅。 系噶， 我都几中意闻到香茅嗰阵味。系啊， 我谂越南嘢啫。如果你 泰国多啲，应该泰国多啲香茅味嘅。 系 啊， 如果食完佢啲檬粉，我个人都防蚊啊最好啦。 系啊，咁啊唔知 我食唔得咯。 香茅，下一次咧唔好抌啊。 系， 即系食完嘢，可唔可以攞翻屋企啊？ 摆喺个窗度。 系啊，咁 我而家要攞去防蚊嘅。 依家成日大家都會趨向 organic 啦，即係叫做用一啲有機嘅嘢，可以唔使下都咁多化學嘢啊咁去做啦。咁、所以咧 ，Vicky 呢個分享都係好嘅。 不過最緊點嘅時候咧，叫通風啊，開窗，唔好焗住。 最緊要係屋企唔好有積水，咁、 yeah, 就唔會有蚊患啦。 係啦，呢、這個完全明白啦。好，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做節目。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